4636人死亡，超过85200人康复出院。天气方面，中国东南沿岸大致晴朗，本港地区今日大致天晴，日间温暖，最高气温约26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较为潮湿，早晚沿岸有薄雾。室外气温22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9288点，跌96点，总成交554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427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13770点，跌95点。部分活跃港股，小米集团23.45升个六，腾讯控股683.5升三蚊，美团335.8跌8.8，阿里巴巴232.4升4.8，恰蒲18.06升一蚊零，系跌1.08。中国移动52.5跌8.5，快手311.2升3.4，京东集团343.8跌17蚊。港交所461.8升6毫，友邦保险98.2跌3.2。外币对港元现价：美元7.759，英镑10.859，瑞士法郎8.393，澳元6.047，加元6.192，新西兰元5.61，欧元9.298。每百日元对港元7.1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53。日经平均指数报29438点，升226点。港金现价报15960，比上日收市跌12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3.4美元，卖出1724.6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咧就过咗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车龙喺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仲系车多，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江乐道中东行啦，去翻中环湾仔绕道就慢车。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龙盘苑；葵涌道支路去长沙环方向，近住荔枝角收押所一段车多。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咧非常繁忙。咁提一提大家啦，石硖尾嘅耀东街由于有临时嘅交通安排，咁由而家至到今晚7点，耀东街介乎南昌街至到石硖尾街一段咧会临时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柴湾、观塘道骏业里旺角、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切勿跟车太贴，保持行车安全距离。有突发事都有时间应变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要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CIBS 听有声小说，听香港文学十三邀。 丹信马与怀乐台的对目，你知道吗？鳄鱼是很悲惨的动物，因为它们不可以同时接吻和拥抱。 听本土剧作，听港剧港剧。 浮生若梦但家情， 水上人但家人，渔民都是香港人啫，受唔受人尊重就睇佢哋点对人同埋做咩事啦。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次敏感时刻的敏感人物嘉宾有冥想心灵治疗导师李影晴。 冲凉或者是去厕所的时候呢，特别多灵感的。 是啊，有人跟我说我因为水旺我，所以我就是 可能是。就是因为呢，当你在那一个安静享受自己身体的触觉，或者去感受你的呼吸的时候，其实都可以达到那种直觉呢，是会更加准。 星期一晚十至十二，香港电台第二台， 彭晴、莫莉敏感时刻里面的敏感人物。 风骚江湖小说，曾志豪是悟空。 哇，啲毛呢黐到我打晒黑黐啊。 桂花田是八戒。 哇，有乜嘢食啊，好痛啊我。 程振鹏是沙僧。 哇，是冇对白㗎喎。 风骚江湖小说之快活西游。 大师兄啊，大师兄，我行唔喐啦，好攰啊，大师兄。 哎呀，你个八戒，你俾啲挣扎好唔好啊，至于你帮手搵师傅啊，哎，掹都瞓啊。 我找到了，我找到了，终于。 沙僧，你找到些什么才能搞喊怕这样的。 我们要找师傅嘛，师傅就在里面啊。 不是嘛，那个盒还小过头上面的金刚圈，师傅怎么会躲在里面啊？ 不是呢，大师兄，师傅真的在里面的，我听到呢里面有人暗暗沉沉又暗暗沉沉暗了三个钟的，金沉气还不是师傅。 等我娘娘介绍返，盒入面暗暗沉沉的是桂花田、曾志豪、青春鹏，他们就是凡过你师傅暗暗沉沉风骚快活人。 曾志豪、 程振鹏，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啊！早晨，桂花田，早晨啊，程振鹏。 早晨，程振鹏。早晨，曾志豪。 早晨，桂花田。早晨，曾志豪。早晨，咁多位二台嘅风骚快活人听众。 系，今晚嚟到礼拜五啦吓， 咁啊， 哎呀，而家咧越嚟越期待咧，可以有呢啲周末六日咧，快啲出现啦。 做咩啊？ 咁啊，唞一唞啊嘛。 哦， 系啊。 生活好逼人、啊。 好攰咩？ 唔系啊。 好大压力啊！ 好大压力啊！ 哎、 你随时咧，咩啊？张家辉嗰、那个。你琴日冇 嘅， 将来会有，但系而家我哋调转噶嘛，你琴日有嘅，将来会冇。 哦， 譬如嗰个健身中心咁样， 系 你唔惊啊？ 琴日仲有嘅， 系因为但系而家咧好大件事嘅，佢而家咧唔单止系自己一间喺度爆啦，佢而家仲要话咧涉及咧多间咧唔同嘅场所啦，仲要咧又系话咧牵涉好多豪宅啊，同埋国际学校咧。哇！呢、這個先緊要啊！我有個 friend 就喺其中一個國際學校裏面做咧，即係佢有好多間喺裏邊，跟住我即刻話：喂，好似中喎、啊、你哋，跟住話好亂啊，好亂啊！因為佢哋已經驚緊咧，本來已經琴日已經又有一間學校咧，又係又有呢、這、一個即係有人中咗招啦嘛，有啲學生咁樣，咁啊已經大家驚緊，喂會唔會又嚟一次啊咁樣、你有冇發現啊？你可能啱啱呢个礼拜 先单位数字吓，有几次都 又或者谂紧， 跟住 可唔可以有少少活动？ 系啦， 跟住打咗咁多针，唔系打咗咁多疫苗，应该吓可以控制到啦。 你谂住去健下身啊？你谂住去做下各样嘢嘅时候咧，哇！原来真系 都未必得啊。 其实做健身本身 好蛊惑嘅，真系呢只嘢。 本身部冇坏，希望都强身健体啫，系咪？都想下自己有个抵抗力啊，大只啲啊，咁样。 依家新例咯，一定要全天候 系啊，限罩令啊， 要戴口罩， 一定要全 天候。健身中心入 边系啊，不过咧，你又再次了解咧，原来我哋喺呢个香港嘅行业咧，好多时候原来都真系周围走嘅。譬如咧，佢今次 周围走啊。 嗱，如果我哋未睇呢单新闻之前咧，咁你知唔知原来佢哋嗰健身教练咧，原来都系咧 喺唔同嘅场， 系啊，即系 slash 人生啊嘛， 佢 slash 嚟 slash 去都系做健身嘅。 唔系我知，即系话可能佢好似啲老师一样啫嘛，你教琴会教社间咯，而家即系可能佢系即系系旗下几间嘅老师， 定系会唔会系有另外一种嘅合作模式咧？啲健身 身教練咧係 即 係自雇人士嚟嘅， 佢哋冇月薪嘅， 其實 係 我哋呢啲 咁 啊， 掛單喺唔同嘅健身中心入面， 哇！所以就周圍走咯。咁所以佢點解咧一爆爆咁勁咧？佢啊真係咧，喺 A 嗰度健完身之後咧，佢可能第二間咧就去咗 B 嗰度，同埋佢自己都係顧客嚟嘅，好笑㗎。因为其中一个咧，佢话佢又系健身教练，但系佢喺第二间嘅时候咧，佢就顺便嗰度咧做两下 gym 咁样，佢就变咗系一个顾客，咁系咪都合理嘅？ 咁啊，知己知彼，可能佢同其他客讲，喂嗰度咧正啲啊，嗱我去过，我仲系 member， 你睇下我又唔系张卡咯，咁样 即系咁样叫客啊？ 会唔会 啊？而家重要啲嘅咧就系究竟讲清楚边度 系 最安心嘅？ 系啊，惨啦，真系嗱。咁啊，不过我今朝咧听到佢哋有啲健身嗰啲教练讲嘅时候咧，我觉得有个 point 都几得意，佢主持就同佢讲话，其实咧戴住口罩做运动啊，真系好辛苦啊，跟住嗰个健身中心嘅负责人咧，佢就话，香港人啊，过去成年啊，佢话有咩日常唔系冇咁讲， 你咩意思啊？ 唔系系咯，我哋而家好舒服噶，我哋翻到嚟好舒服噶， 系咯，我哋咪笑骑骑，我哋喊住做节目嘅咩？ 笑骑骑就咩啊？ 系啊， 系咯，咁啊，佢话最厉害嘅就系香港人啊，过一年啊，有咩活动系可以？是不可以戴口罩做啊？ 有什么活动是 不可以？这个就我觉得我可以想一下，你有没有任何一个活动几乎 是游 水 咯，游水是啊，游水咯， 不是就是他要求你戴口罩的活动几乎全部我们都可以照做的。你想想你由一起身出门，我想真的除了你要直接用跟口有关刷牙吃东西之外，你真的可能全日出到去没有停过的。 哦，都系啊！ 嗱，我哋开麦咧，其实开头都有适应期噶嘛，即系开头系咪 习惯咯？ 系习惯咗。 入直播室一定要戴口罩啊嘛，跟住就初头啦吓，跟住讲紧所有嘅处所咧，即系入嚟嘅公共嘅地方都要啊嘛，都要戴口罩。 基本上你依家咧行出家门啊，如果你发现自己系冇戴口罩咧，你嗰个惊恐嘅程度 系啊 系 啊， 好似冇 着 裤 啊， 系好似冇着裤啊个感觉系。 系啊，所以咧。佢都話喂，其實唔使再擔心咧，話喂你戴住口罩咧，然後你做任何boxing嗰啲好辛苦咧，慣咗啊！佢話 意思係啊，你都要適應，係啦， 加強難度 啊，唔係再咪話轉移去另一 個肺能好勁啊， 肺功能呢個訓練 咯，係 啊， 係啊，我而家都諗緊，真係啊，我哋仲有啲咩係唔可以即係戴住口罩嚟做嘅咧？除咗你話食嘢咧，但係食嘢我見有啲人佢驚咧，佢真係除咗口罩擺一啖，跟住再合翻上去噶啦嘛。 去飲酒啊！你記唔記得啊？上次 哦，咁如果理論上嚇，根據政府嘅指引咧，唔係進食嘅時候要戴翻口罩噶嘛，喺餐廳食肆嘅時候。 咁都有啲食肆真係我見過咧，係會行埋去個顧客嗰度咧，食客嗰度咧，佢啲嘢未嚟咧就你不如戴翻口罩先咧咁樣。 係，所以我咧覺得幾時會發明咧嗰啲叫做 揭蓋式啊？ 系啊， 打开个盖， 揭盖式口罩，唔系，同埋咧，有冇嗰啲叫做金鱼缸式嘅嗰啲头盔咧？ 哦， 以前睇嗰啲叫做第一代潜水员啊，咪戴到水底成嚿咧大眼仔咁样咧，一个金鱼缸咧，仲要系最古老圆咕碌金鱼缸笠喺你个头度噶嘛？不如真系可以，如果我哋咧快 啲 设计出嚟，喂，你唔使戴口罩啦，空间又大啦，你里边自成一个啦， 即系其实令到。里面大啲啫， 你里面大好多嘛，你成个头笠住佢啊嘛， 成头罩住， 咁要摆得一台嘢食先得。 唔系你戴住呢个罩啊，打拳咩都做到晒啦，全部都嚟啦。 上次咪话叫大家饮酒嘅时候都唔好就咁怼攞支饮管饮噶嘛，拉开少少，饮完之后摆翻落去。 系咯，唔好真系嚟第五波，而家大家咧真系好惊。 第四波完咗啦咩？ 而家当第五波噶啦，第四波当完咗噶啦。 唔系去到要零数字先。 唔系 喎， 佢而家。佢 曾經去過單位數就當贏 了， 唔係啊，因為佢開放翻啊嘛，因為而家我見新聞咧都係咁 開放， 係啊，而家新聞都係咁講嘅，佢話咧。担心第五波啊会成为咁样， 即系如果佢有嘢要收紧咧，嗰个就为之另一波啦。 不过就嗰240个嘅顾客咧，就送往检疫中心咧，就希望咧佢哋罩住佢先，困住佢哋，希望咧唔好再将嘢扩将啲病菌咧扩散。咁可能都系辛苦晒佢哋啦吓。 算哪怕散纸，也顿变得重要。听着散纸说，当今晚星星耀，只恐被你抛掉，你抛掉，你抛掉。他用处真是太少，几时停雨，没有需要。好改变你那坏习惯，情感尽了，恶性循环。如果孤单，请召我进餐。愉快的晚餐改不了你那坏习惯。如果天雨就漫谈，而阳光一出，竟一去不返，留低一把雨伞。着我这个汉子，我顿变得重要， 变得重要。 我学生只说这一切我所料，当生命再闪耀，痛楚被你抛掉，这段爱真是渺小。你竟离去，像似飞鸟。星循环，如果孤单，请召我进餐。愉快的晚餐改不了你那坏习惯。如果天远就漫谈，而阳光一出，竟一去不返，留低一把雨伞。习惯为你招示夜半。星循环，如果孤单，请召我进餐。开心一晚，改不了你那坏习惯。如果天远就漫谈，而阳光一出，竟一去不返。我好比这雨伞， 令我心散。 别懒，让我改这。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喂，头先嗰首系谢霆锋嘅《坏习惯》啦。咁啊，你觉得咧，疫情成年之后咧，有冇一啲咧坏习惯咧，大家系不经不觉改咗，但系有啲可能系死性不改嘅咧？ 有一个习惯咧，就唔系讲话好定坏啊，而系有一个习惯咧，我系经过呢一次疫情一路发展落嚟咧，我系多咗一个习惯。 系边样 咧？就系咧冲厕所嘅时候会冚埋。 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我系多咗呢样嘢。 但系你会系限于自己屋企个厕所定？ 唔系啊，去边都系咯。 但系如果出边个厕所咧？ 你唔冚埋个唔得， 你只手要消毒噶咯，你掂咗佢噶。 咁一张厕纸噶嘛？ 唔系啊，我都要喺我预咗要系行出去之前就要系洗手噶嘛。 但真系实太乸渣咧，出边个厕所嘛？ 男厕你个厕格唔系太多，我女厕格格都系啦。我会望咧边格冚咗个，我先行入去咯。 咁你都要打开佢噶？ 唔系咁系有厕纸噶嘛？我咪用厕纸撕开佢咯。咁 我 快过你冇徒手噶嘛？ 唔系男人咧，你就见到好多 时 都系。 手噶， 我会用脚咯，撩佢咯，所以你成日听到咧好笑噶。如果 一 砰一声， 唔系，仲要唔知砰一声，有阵时佢嗰个关节咧已经松咗咧，你会听到砰砰啊。因为你撩咗佢之后咧，佢跌翻落嚟，撩咗佢又跌翻。 系啊系啊， 好惨啊！我试过咧，就 系 佢个 系 啊， 马桶把 佢就冚住咗。咁你已经好好手啦，拎起佢你先有得去使用噶嘛。 系， 佢掉翻落嚟， 系， 跟住咧，你知我哋男士咧。阿彭仔，你能唔能够练成呢个绝技单手啊？ 单手咩啊？ 单手厕 所， 唔系好容易噶嘛。 都 OK 噶、 其實難啊，其實因為而家啲褲嘅設計好麻煩。 係咯、我以為因為天賦異品咧，即係大家都知道就真係係咯呢個咩？ 你都係要解圍嘅咩？要 too big to handle 啊？ 我又唔知喎， 係咪即係咁樣 咧？我又唔知，我只係覺得某程度上係因為啲褲嘅設計咧，而家係搞到唔可以單手啦。 我試過 扣紐嗰啲褲。 我試過有一次咧，所以仲做咗個好騎呢嘅姿勢咧。佢系冇尿兜啦，佢喺里边嘅嘅嗰啲一格格啦，咁咧佢就即系个板啊会跌落嚟，咁但系我真系冇可能单手啊，我未练成呢个绝技咧，我唯有继续双手做我要做嘅嘢， 然 后 搵只脚掹住啊， 我攞只脚掹住， 吓咁你唔系好似黄狗 系 黄狗射尿， 好惨你知唔知？我嗰次哇点去啊？ 咁你咪成地咯，系 又冇都仲顶到嘅，即系哇 好难呢、這个招式， 好难搞 啊！顶住个翅膀啊， 佢跌落嚟啊， 佢咪搵一只脚掹， 我咪搵。只脚咯， 跟住 hold 住佢啊！ 好彩只脚够长咋，真系好惨 啊！ 真系，所以其实我系好赞成咧，佢快啲引入多啲咧，佢日本嗰啲感应式嗰啲咧，你直情喺上面凌空一挥咧，佢个厕所二千蚊就跌咁样。 但系问题而家佢好多时咧，有啲即系亲口把鬼嘅马桶咧，嗰、那个厕板系真系永世跌落嚟嘅，唔知点解咧？ 特别系如果咧你系介意嘅话咧， 好逼劫嗰啲厕所嚟嘅事， 可能用得多。成日翻嚟覆去，翻嚟覆去。但系咧，而家讲紧嗰个叫做厕所里边嘅坏习惯咧，讲啱咗啦，同厕所有关嘅。佢话咧，应该系男士最多嘅，就系、是、去完厕所之后 都系唔洗手， 都系唔洗手。 我想讲咧，系啊，我见过啊，我嗰日咧嬲到死啊！ 嘅咩？我想问， 我哋唔知噶，我系成日洗手噶。 我系喺一间酒楼食肆见到佢个经理啊，去完厕所唔洗手就出咗去啊，跟住我仲要行出去出边嗰个大厅嘅时候，仲见到佢喺度捧嘢食 啊！ 系啊， 哇，几震惊啊！ 以前咧，我哋喺 震惊啊，真系 佢送菌俾我哋。 我同阿田讲过好多次嘅啦，我哋咧公司男厕啊，总之十几年内啦，我都经常见到咧，又唔同咧，即系衣冠楚西装一执嘅，佢去完厕所咧，佢就走噶 啦。 外籍人士都有， 仲有系啊！我想讲话某种朋友特别添啊！ 系啊，我 真系唔明点解。 大家男士啊，我终于又多一个可以同我哋互相 讲、 都 见过好多次。 我 系呆咗 嘅，我想问有冇唔系谴责？ 唔系通常咧，我都系呆咗。到我有反应嘅时候，佢已经走咗。 哎呀！咁跟住下次见到佢有冇秒佢嘴啊？ 唔系，因为我惊咧，佢啲答案我觉得难堪啊。如果我同佢讲话，喂，你做咩唔洗手啊？ 跟住啲水仲污糟 我 嘅手。 好干净， 黐线。 唔系定系佢 叫你冷静啲就 系 咁。系 我 而家喺度同 你冇得做。 我度好干净，点算啊？真系。 唔系，定系佢话佢已经喺里面已经有自己嘅消毒湿纸巾 啦。 冇可能啦，真系。边有男人会咁做噶？傻啊，真 系。定系佢冇做冇 B B 咧？可能佢可以冇噶喎。 老实讲。佢系我入到去厕所，就算冇 Vivi 啊，如果我有掂过任何一样嘢 咧，我都觉得要洗手啊！ 我都洗手，我咁污糟嘅人，我都要洗手、啊。 咁系，即系曾志豪咧，你咁低标准咧，其实你都秒人嘴咧，嗰、那个人真系劲邋遢咯。 点解会攞嚟？ 可唔可以俾个 list 我啊？ 系啊，点解攞嚟讲咧？因为 佢话握手啊， 好似有啲走咗噶啦。 哦，系咪 OK？ 系啊，咁咧佢就话有个香港女同事，即系港女同事啦， 港女 同事，佢就咧网上面呻咧，佢就话我最近发现啊，有两个同事啊。去完厕所之后咧，冇洗手直接走人。 女孩子添，仲要系 嗱，佢呢度咁讲咧，就应该系女同事啦。 系咯，佢港女嚟噶嘛，咁唔得佢男厕见到咩？ 系啦，佢话咧竟然冇洗手就直接走人，令佢大感崩溃。 咩事咧？点解女仔都会咁嘅咧？吓 咁跟住咧，佢嘅底线就话，我以为咧开完大之后唔冲厕已经系极限啦。佢点知？佢话点知今日见到有同事去完厕所唔洗手，仲要系两个。佢话咧一个屙完鼠鼠之后咧喺条裤度捽捽下就出咗，唔系，应该系男人嚟噶。 咁佢点解会 知道 个男人？ 佢冇洗手咧。 嗱，有一种设计系咁嘅，里边冇， 我 哋睄到佢嘅，里边系冇洗手盆嘅，公用噶嘛。 行翻出嚟 ，common area 系洗手盆。 有啲为咗悭位咧，你里边就各自解决完之后咧，就喺出边嗰个大嘅一排嗰个洗手盆度洗手嘅。我怀疑系咁啦，因为佢喂，你讲到捽两下仲唔系男人？你女人唔会咁噶嘛？系啦，佢话两个同事唔洗手，佢一个咧安完鼠鼠之后喺条裤捽两下就走咗去，一个咧嗱呢个我就唔明点解佢会知嘅。佢话佢安完臭臭之后咧，拎张抹手纸擦完之后就咁出咗去。 即系点解佢会知咧？呢个真系拗头。 点解咁仔细嘅可以知道？仲要即系会开大镬讲紧。 然后不过佢就 佢系咪清洁嗰个啊？ 啊，学系咪咯？ 但清洁你都冇理由睇到佢点样解决佢开大噶。嗱，佢又冇仔细讲，然后佢就话啦，啊，佢我接受唔 到嘅， 佢话我接受，唔，但系你唔知佢做咗呢动作噶嘛，系咪咁咧？咁然后佢话啦，喂，真系接受唔到同事冇卫生可言。佢话如果我辞职写同事去厕所唔洗手呢个原因咧，会唔会有问题啊？咁样， 我辞职，因为你呢间公司啲人好唔污糟啊。 系啊，咁然后当然好多网民咧都会话，哦，其实咧自己公司嗰层咧都有啲人咁样， 咪肯定有好多嘅，每间公司都有啲人嘅，但 点解仲有咁嘅情况？ 咁问题 都已经啊，疫情咁 严峻啦，系嘛？ 咪系咯， 系啊，即系我哋真系唔好理解咧，唔洗手嘅嗰个原因。 你系我哋需要喺个厕所里面咧，真系贴翻咧，大家洗手，但系去完厕所请洗手嗰个标贴咧。 你估冇咩？ 而家好多啦，咩洗手七色、八色，全部洗晒出嚟噶啦。 跟住咧，冚盖冲厕咁样嗬。 系啊， 重新要教育啊，真系。 哇，你有冇认识啲同事真系去完厕所唔洗手？你唔好同佢握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47名民主派人士发起或参与去年的民主派初选，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21人今日再到西九龙裁判法院进行每八日上庭一次，向裁判官再申请保释的程序。其中梁国雄和岑子杰的申请被拒，两人需要继续还押。今次的聆讯一日内分三节罪行，第一节有七人，第二节和第三节分别有八人和六人。司法机构安排了24个庭内记者席，家属和部分公众人士亦都可以在庭内旁听，其余人士就要在法庭延伸部分收看视像直播。在北京，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表示，全国人大作出决定完善香港选举制度，是修补特区法律制度漏洞和缺陷的必要之举，有利于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张晓明在北京的记者会上表示，近几年社会乱象表明，包括特首和立法会选举办法在内的选举制度存在明显的漏洞和缺陷，尤其是选举制度的安全性不足，令到反中亂港分子得以通過選舉進入特區政權機關和其他治理架構，使外部勢力得以通過多種方式深度干預和滲透香港事務，為他們從事危害國家安全活動提供可乘之機，因此必須亡羊補牢，從制度層面防範和化解有關的風險。张晓明说，这次做法是维护香港政治稳定和政权安全的治本之策，有利于香港实现长治久安。修例风波演变为社会动乱，充分证明香港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政治问题，而不是有人说的选举制度要不要民主，民主步伐快一点还是慢一点，而是涉及夺权和反夺权、颠覆和反颠覆、渗透和反渗透的较量，中央在这个问题上没有退让的余地。他说，完善选举制度是运用中央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具有对香港政治体制的决定权，阻断反中乱港势力在体制内夺权的通道，应用和制定国安法是一套组合权，是釜底抽薪，有效治理挑战香港宪制秩序的种种乱象，维护国家安全和香港政治稳定、政权安全。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说，近日有健身室出现超级传播，担心会否埋下疫情第五波的先兆。他形容今次事件好像跳舞群组翻版，要观察未来一两星期有没有引发在社区的大爆发。對於昨日公布兩名曾經接種科興疫苗的市民，其中一人死亡，另一人危殆。許樹昌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由於兩人都是在今個月2日接種疫苗，昨日暈倒，中間相隔了9日，加上兩人都有心血管病的高危因素，需要專家委員會再了解原因。 他又说，如果市民接种第一剂疫苗之后出现严重过敏反应，例如在接种之后30分钟内出现呼吸困难，就不应接种第二剂。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天气温暖，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较为潮湿，早晚沿岸有薄雾。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9,221点，跌164点，总成交76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420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13,748点，跌117点。部分活跃港股，小米集团23.45元，升个六；腾讯控股681蚊，升五仙，系升五毫；美团338.4元，跌6.2元。阿里巴巴231.6元升4蚊，中国移动52.4元跌9.5元，京东集团341.2元跌19.6元，快手310蚊升2.2元，港交所456.8元跌4.4元，呷哺17.94元跌2元，药明生物92.9元跌1.4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76元，日元108.74元。瑞士法郎0.926，加元1.254，人民币6.483，英镑对美元1.398，欧元对美元1.197，澳元对美元0.778，新西兰元对美元0.722。日经平均指数报29,488点，升277点。港金现价报15,960蚊，比上日收市跌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2.96美元，卖出1,723.73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在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在尤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近住兆辉台一段慢车。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另外石硖尾的耀东街有临时的交通安排，由现在至到今晚7点，耀东街介乎南昌街至到石硖尾街一段都是临时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柴湾、观塘道骏业里旺角、三号干线落斜葵芳同埋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区区精选民歌经典，今日咧由我哋翻去九龙西区，譬如话深水埗一定系西区啦。首先咧就系一首咧就系属于深水埗嘅歌，咁啊歌名咧就叫做《幸福深水埗》。 照顾邻里会使幸福散步，散步于深水埗。 一年几个礼拜，我 Albert Lau 欧瑞强都会精选五区嘅经典民歌。在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9点到12点，2000靓歌再重聚，同你分享。 我个肚腩好肥。 我是 Lazy Lion， 为了减走大肚腩，已经将体能活动融入生活，每日喐一喐你都可以的。每星期最少做2.5个半钟的中等强度体能活动，例如急步行，或者试下每星期最少做1个钟头15分钟跑步，或其他的剧烈强度体能活动，喐一喐健康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有气有力，继续同心抗疫。 哦， 学界超声道主持 Miss We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登望学校的中五级学生小维琪，可以叫我 Suzuki 的，我现在15岁。因为我本身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是很有兴趣，今年就很荣幸可以在月旦古今向我最喜爱的中国历史人物致敬创作比赛入面的古人日记部分获得高中组冠军。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哇！琴日對好多香港人嚟講咧，係個大日子嚟嘅，因為我哋終於有一個咧完善嘅選舉制度啦！恭喜恭喜！喺條街度咧，亦都見到好多人咧掛 banner 咧，係熱烈支持呢一個咁嘅決定嘅，可以話係民心所歸啊！我都感到非常欣慰。咁至於咧，有人喺度拗啦，佢話呢一個咧係前進啦，定係倒退啊？係完善咗啊，定係完結咗咧？唉，真係拗嚟都無謂啦！咁就梗係啊！世界上永远都冇完美嘅，我哋一定要咁样谂嘅，一定系有尽善尽美，仲有好多完善可以改变嘅空间。咁但系你话仲有啲咩可以去好好发挥下嘅咧？我哋如果用呢一个时间咧嚟叫做回顾一下咧，我哋咁多年啊，香港嘅选举制度嘅话咧，有啲咩可以睇咧？嗱，我就觉得咧，即系今日发生嘅事咧，就冇乜好睇噶啦。睇以前嗰啲咧就好精彩㗎。以前嗰啲有啲咩睇呢？我就特登咧喺網上面咧揾到好多咧唔同關於呢一啲選舉嘅片段，譬如話咧有95年嘅時候咧有呢一個全港嘅立法會選舉咧係第一次由全部直選產生啦。咁啊揾到條片咧，仲要係嗰陣時我哋香港電台嘅節目啊，頭條新聞咧嗰陣時佢都有做只歌仔咧，佢就有介紹翻，哇！立法會立法局啊，嗰陣時個立法局咧選舉咧就全面直選產生嘅，咁啊又趁一隻歌，但如果你再數翻上一次咧，呢、這個就係1995年啦。原來1991年嘅時候咧，其實亦都係咧有第一次嘅立法局選舉啊，就唔係淨係得委任啦嚇。咁啊，當年咧亦都有咁啱得咁巧，都係見到咧有我哋港台電視節目咧頭條新聞咧，亦都有做只歌仔咧。哇！你喺歌裏邊咧，你見到嗰啲人啊，全部都即係有啲仲喺度嘅。不過咧，後生嘅程度咧就即係與別不同啦嚇，大家都完全咧睇到即係啊嘆為觀止啊，好多樣咧都唔同曬噶啦嚇。咁啊，你見到咧都有啲即係嚇苦金追色咧都有啲唏噓嘅。咁啊，仲有條片咧，亦都可以推介俾大家睇嘅，就係因為咧有呢一個選舉嘅呼籲啦。因為咧未來嘅日子咧，可能我哋都要更加多咧呢一啲選舉嘅呼籲先得啦，因為畢竟咧，由我哋嘅直選議席咧，就由之前咧，即係有35席嘅地區直選咧，咁以後咧，我哋就得翻20席係呢一個地區直選嘅，咁梗係有大進步啦，諗到個質量都唔同咗啦。咁我哋係咪應該要再拍多啲片咧，呼籲大家咧就要做登記做選民啊，或者投票咧？嗱，我又揾到一條片啦。就是2008年嗰一届嘅立法会选举咧，咁啊嗰阵时哇仲有日子添嘅，嗰阵时原来就9月7号咧就选举，哇犀利啊！嗰阵时咧就群星拱照咧，就有好多人咧，我啱啱都揿咗把声嚟听下先啦。我见到群星拱照，譬如话有阿克勤啊，有阿蔡少芬啊，有黄婉之啊，仲有阿谭咏麟校长啊，全部就出晒嚟咧，就同你讲话嗱，今日咧就系大日子啦，大家记得嚟选举啦。以后呢我想我哋真係要拍多啲。我哋以后呢要大家呢要更加好好珍惜你手上嗰一票，因为得返20席㗎咋。物以罕为贵啊，好似买钻石咁样，哇而家呢得返20粒，手快有手慢冇啊。我觉得以后应该都用呢个方向呢嚟宣传我哋嘅选举先啱。所以今日有好多条片等大家摆上网，可以慢慢欣赏慢慢睇。我会俾3个太阳佢，点解啊？因为正所谓咧，即系明天太阳还是会照常升起，冇事冇事。哇！唔知头先我摆嘅嗰啲旧片咧，程振鹏以佢咁年资深嘅，佢会唔会都见过咧？佢会唔会都有睇过咧？定系会唔会其中有一个镜头咧，可能会影到佢咧？冇份一齐咧，扮小学生出去揈旗仔啊！91年嘅时候咧，你做紧啲乜嘢啊？程振鹏， 哇，91年我都读紧书、啊，不过你头先提过嗰啲，譬如08年嗰啲，相信我都有经历过嘅。不过就如果睇咗片咧，个印象会更深刻嘅。不过你话咧，过去咧咁多呢啲咁样嘅同出嚟去做投票啊，登记做选民啊等等呢啲嘅运动啦吓，咁推动我哋啲市民去做嘅咧，都好有印象嘅。咁但系因为咧睇得多啊，过去日子，咁所以你话系咪诶好特别啊？好难忘哦、啊，我又唔觉得好难忘。反而其实寻日咧喺呢个新闻片入边咧，我真系唔系讲少啊，嗰一幕咧。人民大会堂里面有好多好多人一起通过，因为通过咗香港嘅未来选举个完善嗰个方案之后，全场嘅人一起呢为此而鼓掌拍手掌。我见到嗰一幕呢，唔知点解有一种莫名嘅 感动 呆滞啊，自己 因为你激动囉。 我真系解释唔到，因为我好感觉到咧，坐喺嗰个人民大会台里边咁多个咧嘅朋友咧，我又唔系好识得佢哋，咁但系佢哋好为我哋咧喺度鼓掌，嗰个感觉系好特别啊！真系，我嗰一刻我望住嗰个画面都唔识去形容啊！ 不如我哋而家又试下一二三，劈！ 咁你两个我认识噶嘛，我梗系知道你系玩嘢啦。 边个话离晒谱系 咩啊？ 你晒谱啊！ 你两个玩我啲时间啊，浪费我啲时间啊！我嘅瞬间看 channel 好宝贵噶，我想同大家分享一样咧，就系人同动物嘅相处。咁咧，话说咧，呢一个新闻咧就喺外电而嚟嘅，就喺俄罗斯嗰边啊。咁就话原来俄罗斯咧近日咧佢哋发生咗有一宗咧就系同啊呢个海洋生物有关嘅惨剧，系咩事呢？原来有一只小海豹啊，白色嘅吓，有啲灰色嘅暗嘅花纹咁样啦吓。呢一只嘅小海豹咧，佢咧俾海水咧就冲咗上岸，咁相信咧佢可能系同妈妈咧失散咗啊，咁啊冲咗上岸啦。冲咗上岸之后咧，于是乎咧就引嚟好多嘅啲村民啊。俄羅斯嘅係東部一啲嘅村落啦，咁啲村民咧走嚟咧就去睇下發生咩事啦，想話下幫下呢一個嘅小海豹啦。但係咧好可惜，呢一隻小海豹喺第二日咧就已經死咗啦。可能你會話啊，點解佢會死咗㗎？第二日係咪因為餓死咧？定係失救而死啊？會唔會係佢喺海上面已經係受咗傷，所以捱唔住呢？定係冇人照顧佢唔通嚇？又話有好多村民咧走咗去睇佢嘅咁。其實佢係點解會死呢？係第二日佢係嚇死嘅，係啦，佢係驚到死嘅。原因咧就話，當呢一個小海豹咧衝咗上岸之後咧，嗰啲村民咧就好好奇啊，走去睇佢啦。當其時有拍到片嘅，咁就見到嗰個小海豹咧，其實就都活動到嘅。咁但係大家咧可能太過咧好奇啦，人人都走去摸下佢啊，有啲咧仲睇片嗰度見到咧拖埋隻狗咧去，咁嗰隻狗又冇性啊，又去吠佢啦，咁嚇到咧嗰個小海豹咧即係縮埋咁。好彩雖然最後咧都有一啲嘅團體啦，即係保護動物團體啦，就嚟到現場咧就救翻呢一隻嘅小海豹，即係從人群之中啦。咁但係好可惜啦，可能佢都真係受驚過度啦。第二日咧呢個小海豹都是死鬼咗噶，即系从呢一啲咁样嘅新闻咧，又即系再次咧令我哋人类咧又要再反省一下。即系有阵时咧，即系喺呢一个嘅动物嘅世界咧，我哋知几多咧？就算你话唔好话嗰个小海豹，因为佢细只，同埋因为佢个样咧好可怜啊，好和蔼，好可亲咁样，咁你咧就所以唔惊啊。其实分分钟咧，你唔知道呢啲嘅海洋生物或者系啲野生嘅动物咧，佢嗰个本性系点样啊？你都要自己照顾下自己先得噶。咁所以咧，即系有阵时我哋都系需要咧，系小心啲，唔好去咁容易咧，即系见到啲动物咧，就去好奇，又走去掂佢，又走去咧点样同佢玩咁样啊？反而应该咧就系、是、如果知道嘅，就去通报翻俾嗰啲嘅保护动物嘅团体，等人哋啲专家专业嘅嚟到去照料啦。 好似呢只小海豹喺俄罗斯嗰度咁样咧，就俾人吓鬼死咗啦，真系阴公啊！咁所以咧。我咧就揾咗一条片，就补偿翻或者系弥补翻大家嗰个心灵上面嘅唔安乐，咁就可以睇翻一下小海豹佢嘅可爱一面。嗱，呢一个 channel 咧嚟自即新闻啊，以前都介绍过嘅，即刻个即即刻个即啊，即新闻咧有一条嘅短片就话小海豹第一次洗醋惊到爆，咁系点嘅咧？咁呢一条短片咧就来自咧系日。本鳥語水族館係啦，喺三重園嗰度，咁咧就見到咧就工作人員咧就想帶呢一隻嘅小海豹咧，好細只嘅，即係白色嘅，不過好得意嘅，佢有糖味咧，好粗嘅，咁然之後就想帶去沖第一次涼，個小海豹嗰個樣咧。系掹住喺嗰个嘅浴盆边咧，死都唔肯落去啦，然之后好惊咁样啦。最后呢一个工作人员咧就系夹起佢嘅格拉底，撑起佢，跟住就放只小海豹落水。小海豹掂到水之后，发觉咦个样啊，直情睇到个样咧，变咗咧好开心卖萌咁嘅样。原来佢咧明白到，哦，原来踩喺水嗰度咧咁好玩嘅，佢仲即刻咧走嚟走去大踏步咁样。啊，你话呢一个嘅小海豹系咪可爱得多啊？我哋都系要好好珍惜咧每一个动物嘅生命哦。呢一个嘅短片，我会俾三个深深眼嘅 emoji 佢啊。如果俾你咧喺个海岸边见到有一只小海豹冲咗上岸，桂花田，你会唔会大胆到走埋去摸佢咧？ 我会远公远观同埋同佢 say hello， 咁当然啦，梗系会同佢系影张相啦。掂佢就唔好啦，我惊佢惊噶嘛。 一只小海豹搁浅喺沙滩， 又嚟啦。各位小朋友啊，你挂唔挂住屋企附近嘅公园游乐场啊？仲记唔记得嗰个游乐场有啲咩设施啊？会唔会好模糊啊？因为太耐冇去啊。咧有摇摇板啦、啊，氹氹转啦、啊，有平衡木，成日滑梯攀噶，仲有千秋啊，系啦，好耐都冇玩过啦。希望啲大人叻叻啦，唔再有咁多感染确诊，咁公园游乐场就可以开翻啦，系咪？嗱。有得玩就梗系开心啦，但系如果喺筹款要玩足36个钟头嘅千秋，你又得唔得咧？喺新西兰咧有一个17岁嘅年轻人啊，佢咧为咗当地一间嘅医院咧，佢筹款，佢喺公园咧打千秋，一打就打咗几个钟头，冇嘢嘅，36个钟头啫嘛，系啊，36个钟头啊，不停咁打，成功咧筹得咧13,000+嘅善款啊！佢仲咧将呢个纪录咧送去健力士世界纪录大全去认证嘅，因为呢一次佢已经打破咗八年前新西兰另一个女孩子啊32:02嘅纪录啊！可能你会问36个钟头系点打噶？系啦，佢哋有俾佢休息时间嘅，每小时咧可以休息5分钟，可以累计嘅，即系话你第一个钟头你唔休息咧，可以将第二个钟头休息10分钟咁样啦。但系呢一个17岁嘅 Patrick 咧，佢一口气一打就打咗9个钟头，佢冇停过，系啊，9个钟头冇停过，累计有45分钟休息时间之后，佢再继续。佢就事后就访问翻佢啦，其实最难挨咧就系啦，半夜个3点到7点，半夜3点钟到朝早7点钟啦，佢即系佢话啦，极度眼瞓啊，仲要劲饮呢个能量饮品咧去提神，咁啊虽然咧天气有风有雨啊，但系佢唔系孤单嘅，阿 Patrick 咧佢话有个好朋友喺佢嘅侧边咧不停咁帮佢弹吉他为佢打气嘅，又系嗰句啦，有冇谂过打千秋都可以申请健力士咧吓？呢个世界每日冇可能嘅，今日分享一个叫做灵佑奇谈拜脑洞大开之10个世界上被诅咒的游乐场，哇！片主咧搜集咗咧10个咧唔同地方嘅公园嘅传说，仲有埋400多个留言都话：哎呀，我个公园都有呢啲嘢啊！嗱，唔知道你又有冇喺啲嘅公园遇过一啲奇怪嘅经历咧？我会俾3个 O 嘴嘅 emoji， 但系今日见到健身中心有小爆发，相信公园都仲要封多一排先有得玩啊！ 层吻味空气闷到飞越到飞，要是千生好直言字幕从嘴里浮现，爱的心不再现，想不见又要见，连到千分天自然习然难磨艳，满心的花瓣蔓延，气候却不断变，我在看天，你是次视线的月面，你是我念头的起点。要是痴心可直言，字幕从水里浮现，爱得真不再现，想不见又要见。 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啊，肥妹仔同埋 Chris Lion。 早晨，瘦安茄同埋 Chris Lion。 早晨啊，肥妹仔同瘦安茄，仲有喺屋企嘅同学仔。哇，咩事啊？夏天啊，24度嘅， 我都唔明点解你哋仲着厚褛咯。 我 自己已经换季啦， 系啊， 我 觉 得我着得好睇啫，只系。 系啊，咁我呢件系有型噶。 系啊。 你 又好啦，老师都赞你有型。 咩老师啊？嗰个校长你啊？ 校监啊？ 校监啊？ 校监啊？ 校 监 大过校长 啊？系 啊。好啦，我今日要讲呢个运动咧，同咧，琴日我听到啲大人讲嗰一样嘢咧，好有关系噶。琴日咧，啲大人咧睇完新闻咧就喺度拗，有啲就话啦。哎呀，这个真是一个进步啦，有啲就话唔係啊，这个呢是开倒车啊，是呢向后倒退啊咁样。咁我就唔知佢讲咩啦。咁我就发现呢，原来呢个世界上真係有样运动呢係向后倒退㗎。 我知拔河囉。 唔係。 拔河係咁拉河拉河拉河咁啊。 唔係真係向后跑。 係咪咩跑啊， 係啊，倒后跑囉。 叫倒后跑。 是啊，原来真的这个世界上呢是专门有人倒后跑的，还要是呢 是一个比赛来的。 比赛来的。有人试过马拉松的时候呢倒后跑。结果呢 即是从终点跑到另一个终点。 不是，他由起点开始呢他已经是用个 pat pat 对着个终点来跑的了。是啊，咁呢佢依然。 咁会唔会俾人取消资格㗎？ 冇问题啊，佢都跑咗啊。同埋呢佢仲要好好成绩喎、啊。譬如呢 ,2018 年呢波士顿马拉松呢就有位朋友呢成个名字太复杂唔识读。 係。 佢就用咗3个钟43分钟呢打破咗世界纪录。 都系倒 跑啊，好癫啊呢件事。 倒跑仲会快过向前跑啊。 如果你练得好嘅话咁呢 佢好了 BB 啊。 係啊，佢话原来呢倒后跑呢个运动呢早喺呢上个世纪呢70年代呢啲人已经开始盛行㗎啦。咁有咩用呢，原来是一种好好嘅训练方法嚟㗎喎。 其实我呢暗中自己呢喺一啲冇人嘅地方我都会倒后行㗎。 为咩啊， 我为下玩囉。 玩 我冇嘢为我玩噶啫， 有噶睇下有冇人追债啊！ 系啊，第一咧，如果肥妹仔做咧，系有助减肥噶，因为咧倒后跑比传统跑嘅方法咧，会消耗多1/5嘅卡路里。当然啦，就要讲紧你个速度要系一样啦。譬如如果你要倒后变咗行咧，慢慢弯咯，咁咧就冇用噶啦。 跑我嘅扑倒。 唔系唔系，咁都好噶啦，因为你倒后行咧，都比你向前行咧系消耗多啲噶。 系啊， 你对比系点都多啲嘅。 好啊。 第二咧，佢话因为呢个全身运动咧，佢真系心肝脾肺肾咧，所有关节啦、啪啪啦、大髀啦，全部用力咧系好过你向前跑噶。 心肝脾肺肾啊， 全部齐晒啊！系啊，缺一不可啊，全部齐晒啊！ 系啊，所以佢话咧，如果你系有受伤嘅话咧，譬如话你关节啊受伤咧，你用到后跑咧系有助恢复翻咧你嗰个机能嘅噃。 真系？ 你爸爸可以试下啦。 我就系咁饮， 你就系咁饮啊你。 谂 啊，系 啊， 到后啦， 上其中最艰难同埋最黑暗嘅时期。早前拜登将总值19,000亿美元的抗疫纾困法案签署成为法例。日本首相菅义伟将于下个月访问美国和总统拜登会谈，将是拜登上任以来面对面会谈的首位外国领导人。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加藤胜信说，菅义伟会在4月前往美国访问，和拜登讨论印太地区问题。他又说，日美領導人今次會面是要顯示兩人對一個自由和公平的印太地區的強烈承諾。天氣方面，中國東南沿岸普遍晴朗，本港地區大致天晴，天氣溫暖，吹輕微至和緩偏東風，展望未來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下周中期較為潮濕，早晚沿岸有薄霧。室外氣溫24度，相對濕度74%。香港電台新聞及天氣報告完畢。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是报29,241点，跌143点，总成交931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432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13,796点，跌69点。部分活跃港股，小米集团23.55元，升个七。腾讯控股680元，跌5毫。美团340.2跌4.4，阿里巴巴231.6升4蚊，中国移动52.5毫半跌8毫，京东集团343.4跌17.4，快手311.6升3.8，港交所459.2跌2蚊，中国平安98.8跌3毫，黑暴17.6毫6跌1.48。外币对港元现价：美元7.76，英镑10.848，瑞士法郎8.377，澳元6.035，加元6.186，新西兰元5.601，欧元9.286，每百日元对港元7.13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6。日经平均指数报29,488点，升277点。港金现价报15,900元，比上日收市跌1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7.76美元，卖出1,718.53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青葵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日丽景的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青葵公路出九龙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龙尾，在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多，排到游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近日彩虹村一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非常之繁忙。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道骏业里旺角三号干线落斜葵芳、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 每朝起身仲系好攰，点算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可以俾到你正能量，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噶？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 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阿杰同啊，你咁熟嗰啲星座嘅嘢，不如你教下我啊！ 志芬，星座嘅嘢唔使人教噶，自修噶嘛。 吓，喺边度自修啊？ 你望下你后面张海报。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晚10至12，志芬同埋崔杰同主持嘅周末有情人就会有 星座自修室， 免费噶。 哦，咁唔知今个星期会讲边个座咧 ？Taurus。 吓 ？Taurus 即系 金牛座啊！ 丰收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公子多咩 啊？多金。 咩都讲金，边个中意咬金啊？ 啊，情咬金，哦，即系个情字。 冇错啦，第二个字，要你冷静嘅时候咧，会叫你咩定啲啊？ 企定啲。 唔系啊，万恶人为首咧，冷得你腾腾乜啊？ 腾腾震，哦，个震字。 冇错啦，第三个字，乜嘢人最中意试咪啊？ 试咪嗰字唔出得街噶喎。哦，我知，系个 do 字，情震 do。 唔系啊，系卢海鹏试咪个鹏啊。 冇错，我就是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奉 show 快活人的程振鹏。 哦，你说那个好喜欢林忆莲的程振鹏咪得咯。桂家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逢 show 快活人。 好啦，翻嚟11点10分啊吓，热到你24度，热到24度。 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4%啊！今日点唱日子，欢迎大家咧喺我哋嘅网上面留言啦，我哋嘅 fax 号码233-96453都欢迎大家嘅。晏啲先打电话嚟1872388啦吓。 好，今日啊呢、這个稍后同大家读点唱。咁啊有啲咧八卦嘢咧，真系叫做古今中外咧都好啱攞嚟八嘅。是就是八卦人哋嗰啲咧分手嘅事情啊！ 做咩咁八卦人哋啲分手事情咧？ 系啦，因为咧 因咩事令到你呢个标题讲啲咩嚟吸引？ 因为咧佢出现咗喺一啲咧国际版嘅新闻之中，当然咧都系啲花水式啦。咁但系咧都真系有趣啊！咁就咧一对嘅年青男女，咁咧个女仔咧就有一天。喺網上面呢就向其他嘅網友呢即係哭訴啦，就話自己呢俾男朋友呢拋棄呀，就要同佢呢分手咁。咁問到點解會分手呀、啊、咁呢佢就話佢個男朋友呢係誤會咗佢一樣嘢，就以為佢呢做咗 出 軌嘅行為咁樣。咁而通常我哋形容出軌嘅行為咧，都係叫做偷食啊。 係啊， 咁而事實上呢個女仔咧，佢又真係承認佢其實真係有偷食。 哦， 不過佢嘅偷食係 喺廚房偷食， 係真係食物嗰啲偷食。 哦、OK OK， 咁點解？ 咁 點解呢個女仔偷食？ 系 咪男人偷食系嘛？ 女啊， 女仔偷食， 女人偷食。 个男朋友话个女仔偷食啊， 哦，跟住就嬲啦， 跟住就唔中意， 分手， 分手啊！ 哦，系咪因为佢应承过佢唔会偷食，要减肥， 系因为减肥， 所以点知佢就走咗去偷食？ 系啦， 好，阿天要唔要撞下 咧？ 系啦， 即系我觉得系瘦身男女嗰啲咁样啦， 咪就 系 减肥咯。 但你再系咁样咧吓，成吨咁样得落嚟咧，我就唔要你啦。 系啦， 系啦，咁你又要积极减肥， 即系点咁样咯？ 系啦，点知又真系忍唔住，真系食好难戒嘅，食好难忍， 好难忍啊！ 咁啊就系俾佢揭发到，你又再偷食，岂有此理？咁即系话你对我哋嘅你承诺冇啦吓，我同你分手咁。 嗱，呢一个嘅男孩子咧，佢系嬲咗呢一个女仔咧，佢系相信佢系嗰种真偷食。 咁、 男仔相信个女朋友系真系出轨，真系去勾三搭四嗰种偷食。而女仔咧就话俾男朋友听，其实我只系真系食嘢嗰啲偷食。 咁啊，点解会有呢个误会咧？ 因為呢一個男仔咧係一個素食者嚟嘅， 素食者哦， 即係咧食齋，食素啦，唔好話食齋，食素。咁咧，佢哋咧相識咗三年啦。開始嘅時候咧，個女孩子都知道咧個男朋友咧係素食者啦，咁亦都咧話會咧跟阿男朋友咧一齊咧就轉為呢個素食者咁樣，啊，即係投其所好啦，可能係啊。好啦，但係咧喺呢個過程入面咧，呢三年咧，佢實在有一樣嘢咧，佢忍唔到啊！嗰個女仔， 食肉， 就係、是、食肉，係邊種肉咧？仲特別係呢一間 你哋咩美食強啊？ 就係 美食快餐店， 哦，垃圾食物 裡面 要食垃圾食物， 佢一定要食嗰只 去毛巴 麥拉格 哦。咪落雞咯， 系啦， 总之佢要食呢只炸雞咯， 佢就要食呢啲炸雞粒咧，佢忍唔住， 系， 结果咧， 哎呀， 佢真系咧开始咗啦， 系， 喺数年前已经开始咗咧，就系偷偷地去食呢、這个， 暗地去食， 系啦，食呢个炸雞粒， 但系咪咧食素嘅人咧就会好容易，因为佢食完之后翻嚟咧， 有阵味啊， 系咪有阵味，有阵炸雞味咧，或者佢口腔里边咧仲停留紧一啲炸嘢嘅肉味咧， 如果系 咁， 如果是这样，她男朋友就会明白她的所谓偷食是真的吃东西吃，而不是出轨的嘛。但是因为这个女仔呢，就每一次呢她要去这个美式快餐店那里偷这些所谓偷食的时候呢，她都会呃她的男朋友行开一阵。譬如说啊，我去超市买啲嘢先，又或者借头借路咧，又会行开一阵咁样。 我觉得佢咁，我想问佢系咪真系去食炸鸡偷食炸鸡啊？ 佢去食嗰个炸鸡粒， 佢咁都即系借啲嘢。 系啊。所以佢為咗咧， 佢要掩人耳目啊！ 即係可能去個廁所，我去個大先，咁其實咧就見到隔離啲人，跟住就去啦，去食個雞就翻嚟。 其實你作為曾經嘅媽媽，你應該好明白㗎。 我係好明白㗎， 因為點解咧？ 因為我成日都偷食㗎嘛都。 係啊，我哋啲小朋友咧，因為佢一見到大人食咩，佢會跟住想攞啊。咁於是乎咧，有幾次咧，我同我老婆咧都要話：，喂，冇嘢，媽媽去廁所啊，或者去廚房攞啲嘢咧，跟住攞包糖，哇，偷兩啖食咗先。 咩啊？我平時啊， 要咁樣。 如果唔系佢听到咧，佢就话我又要，我又要，我又要。咁你唔想俾佢啊嘛？ 系啊， 你想俾佢食糖，唔想俾佢食朱古力。 你系食完之后咧，嗰条鱿鱼丝即系敲咗个楞喺个牙 露出马脚。 唔系，我食完我冇嘢啊，我你闻到我口有鱿鱼丝味又如何？ 又要成日呃佢咧，个杯可乐就话苦系药嚟噶，药嚟噶，唔好饮啊咁样。 喂，我哋啲大人真系做父母系 啊，好惨啊， 好惨啊！你哋嘅心， 个个都要偷食。 我明明见到个嘢食想开咧，佢喺度望住，佢我两个僆仔住，俾我，跟住话冇啊，爸爸唔系食啊。 系啊， 咁唔系食啊，打开嚟做咩啊？ 唔系打开佢攞啫，系啊， 好惨真系，嗱，所以 喺屋企都咁噶。 系啊， 嗱，我咧就之前选择咧食完之后先翻，食完之后咧我先翻屋企嘅。 哇，咁你同呢个女朋友一样啊？ 真系好惨，其实我哋好明白呢种偷食真系好惨。 所以我知道咧，佢连嗰个 break 佢都就 系 去咯。 系啦， 但系呢个女孩子咧，佢就食完啦，食完咧佢仲即系做戏做全套啊。 系做咩？ 所以每一次咧佢都会咧，唔系啊，每一次咧都一定要去超市系咁耳都买啲嘢先，因为你话你去超市买嘢啊嘛， 系啊系啊， 咁但系咧，由于佢都发现啦，自己 咧大啊佢咁样， 佢咧而家每个礼拜咧起码有两次就会咁样做，而且咧佢发觉自己越嚟越密啊，亦都咧呢啲大话咧越嚟越讲得多，俾个男朋友知，个男朋友开始起疑心啦， 系 就咁佢咧一谂咧就谂到啲咩男朋友。通常咁樣嘅整蠱做怪，梗係偷情啦。 係啊係啊，喂，因為 係偷情咧， 唔係。 哦，佢就會覺得佢咁樣頻頻出去。 係啊，即係話咁係一個 break 咧，可能你唔知係咪復 message 或者係或者係約咗嗰個人喺嗰度 幽會。 仲要係咧個男朋友咧，佢 get 到啊，佢估到就話：，你咪識咗個姓麥嘅。你點知啊？ 嚇， 麥生啊嘛，我知啊， 我知啊，好好食噶嘛， 染髮噶嘛佢。 系啊， 系咪啊 ？Uncle， 你唔放过系嘛？唔系，嗰个落鸡嚟噶， 系 咯，系咯，落鸡冇嘢噶， 落鸡冇嘢噶，佢可能 get 错咗咧，就成日听到佢可能佢要个麦啊嘛，食麦嘅系咪先？仲要令到你好快乐，静鸡鸡。姓麦嘅静鸡鸡令到你好快乐，岂有此理！原来系咁样，真系。 真 系 好识食啊！ 而家咧就嗰个男朋友咧唔信任呢个女朋友啦，就算佢话俾佢听，其实我只系咧偷偷地去个餐厅买嗰个炸鸡食咋。 哎呀， 佢都唔 信。 所以就提出分手。於是呢個女仔咧就好失望、好傷心咁喺網上邊咧就將自己嘅故事咧講出嚟，咁就問大家可以點樣重修舊好？ 究竟你要雞啊，定係要人啊？ 係啦。 定系要自由啊？ 我其实都好难抉择。如果对住男朋友又长期咁，我又冇得食鸡，但系食鸡又令到我开心。咁跟住，但系我对住男朋友，男朋友唔俾我食鸡，咁究竟真系要啲咩咧？我 对男士嚟讲咧，就系佢部高达啦，或者 PS 5啦。同埋呢個女人叫炸雞啦， 咁唔 係，即係 咁， 都係一樣 嘅，一樣啫嘛。 我俾大家即係約發三張啊，唔係俾你食，你唔好去咁密啦，同埋你話俾我聽啦，即係唔好話為咗留住個男人，跟住你講大話話，好唔應承你咁樣。 因為呢個偷偷地食雞咧，同埋頭先我講話買嗰個遊戲機一樣噶，因為之前咧嗰個韓國有個人咧，佢真係咧買一部遊戲機翻嚟咧扮 Walter 啊，係啊， 佢真係要咁做喎，你睇下有乜分別？ 哎呀，点解唔坦坦白白呢？ 会唔会有啲 case 咧？系佢应承咗佢男人，佢唔会再偷偷地听其他男人调笑，结果佢就继续听我哋节目。 哎呀， 跟住就嬲咗啦， 仲有两个男人添， 仲有呢个女人嘅。 啊，你呢个女人反而安全咗好多。 Hello，Hi， 愿炸鸡与你同在。 夜深，他竟背着爱人，偷偷带着香槟约会旧情人。情话句句地说着，面上纯真，真真假假的恋爱难分。夜更深，身躯更是贴近，一刻快乐欢欣，美梦内浮沉，仍是照旧过后当没发生，不再需要负上责任，归家抱着你又再共度黄昏。谁人在每晚每晚找开心，拉拉扯扯偷偷摸摸的鬼魂，没发现你的斗争，任爱念随意送真，但其实你每晚每晚都伤心，反反复复兜兜转转的不断问，问何日那颗心上已再没唇印。夜更深，身躯更是贴近，一刻快乐欢欣，美梦内浮沉，仍是照旧过后当没发生，不再需要负上责任，归家抱着你又再共度黄昏。谁人在每晚每晚找开心，拉拉扯扯偷偷摸摸的鬼魂，没发现你的斗争，任爱念随意送赠，但其实你每晚每晚都伤心，反反复复兜兜转转的不断问，问何日那颗心上已再没 嘟噜嘟嘟嘟嘟嘟嘟噜嘟噜嘟嘟噜嘟噜嘟嘟噜嘟噜嘟嘟嘟。 真系 话喺只歌系 偷偷摸摸， 偷偷摸摸李克勤啊！ 我谂噏到口唇边 啊！系啊，咁古惑嘅真系。头 先阿曾就 系咯， 喺嘟嘟嘟嘟之前佢做咩啊？ 做咩？佢做咩？佢做咩唔喐啊？ 机器坏啊！ 咁噶啦， 好啦， 系啊。好嗱，头先咧阿曾志啊，唔系阿鹏仔咧就讲咗外国一单咧，即系男女朋友诶，即系吓，诶，因为诶想食嘢啫。 真偷食， 咁啊即系原来咧，即系世界咧，即系互联网真系好犀利嘅，即系好多人咧，啲将啲家事啊，或者系啲感情事都摆晒上网嘅。我呢单咧都系一模一样，系摆晒上网嘅。不过咧就诶就喺香港嘅，咁咧就咧就话有嗱你屋企一家人住，一家人住系咪？咁啊总有啲咧年轻人咧，即系你可能细佬妹咧拍拖咁啊，唔知阿鹏仔唔知啦，阿豪仔可能你嗰时拍拖，咁啊带你老女朋友翻你屋企嘅时候， 系 咁咧就可能咧有啲事情咧就会家姐 紧张噶， 哎呀，唔系， 梗系屋企冇人先带啦， 哦，咁系另一样嘢嚟嘅， 系啦， 即系 阿片讲嗰啲似系带翻屋企俾屋企人见， 啊系啦，俾屋企人见嘅，咁但系你屋企有其他屋企成员噶嘛，系咪？咁但系咧每一次咧唔知点解。可能你个细佬啦吓，举个例，你个细佬咁啊，硬系喺屋企咧就中意咧就唔着嗰条， 唔着咩咧？ 唔着嗰条， 系咩咧？ 唔着棉裤，净系着底裤 咧？ 唔着底又好，唔着净系着棉，着底好啦。 唔系差好远，你唔着底裤其实唔 系 好觉嘅啫， 真系唔觉。 你如果你冬天你又穿着大棉裤，可能运动裤你里边 睡衣裤都一样， 系啊， 系 咩？真系唔觉噶， 有可能觉嘅。 咁如果女士咧，如果嗰系你阿妹嘅话咧， 佢唔穿底裤， 嗱佢唔系，佢唔戴 bra， 佢唔戴 bra， 都系睇下佢咩身形啦。 你哋又觉得 O 唔 OK 咧？ 咁我系男仔啊嘛，我带个女朋友翻屋企。 系咁啊，你系阿哥啦。嗱，如果咧就 咁，我带个女朋友翻屋企，我妹唔戴 bra， 咁 都系佢嘅事啦。 咁你女朋友会唔会觉得话喂你妹咁开放嘅你咁样都得噶咁样会唔会有咁嘅嫌弃咧？ 咁喺屋企唔戴 bra 啫嘛，我阻唔到佢噶，又唔关我事嘅，又唔系我唔俾钱佢买 bra， 系咪真系咁豪爽啊？ 我想话 唔系豪爽，唔系我的问题啊嘛，而家 我想话咧，以前咧我阿嫲喺屋企都唔戴 bra 嘅、哦。 你想 讲 到你阿嫲？ 咁佢真系真屎咪好热啊嘛！ 嫲嫲咧，我谂冇乜人会 系啦，会留意佢， 会怪责佢戴花或者唔戴花嘅。 所以我都唔系好明点解阿妹又 嗱，因为咧思源咧 佢个性别唔系咁噶，佢 系 兜到乱晒。 思源咧就 系 有 因为呢个男女性别 系 好紧要 嘅。有两姊妹系啦，咁咧有个家姐咧就带男朋友翻屋企，咁啊带男朋友翻屋企。嘅时候咧，唔知点解，佢嗰个十七岁阿妹，你知啦，亭亭玉立噶啦嘛，硬系咧就唔知点解，好几次咧，当佢家姐带佢男朋友翻嚟时候，佢屋企都唔戴 bra。 佢平时戴唔戴先？ 嗱，佢又冇讲佢平时有冇戴。 嗱，系啦，呢个好紧要。佢平时不嬲都唔戴开嘅，咁佢只不过系当你一家人就唔戴咯。 你话斋屋企有自由啊嘛，系咪先？你话之后啊， 咁我想问，咁佢喺屋企嘅时候个衣着系点啊？如果唔戴 bra， 咁佢咪就咁着件 T 恤咯？佢又冇咁 着棉衲嘅，所以佢唔戴 bra。 有冇所谓啊？系咪啊？又系冬天， 着件 T 恤。 总之你系好明显地睇到佢系冇咯， 会唔会好洋化噶？你知啲西洋人系唔戴 bra 噶，真心噶，佢出街都唔戴 bra 噶。我见过啊，哇！嗰时候望咗，哇，咁犀利嘅真 系。嗰啲 superstar 外国嗰啲 系啊， 都明星都唔戴嘅啦。 咁但系问题，个家姐都去好好话，点解你要咁样做啫？ 边个发现咗？系咪个男朋友发现咗？你阿妹点解唔戴 bra 嘅？ 嗱，佢应该系个家姐发现嘅，所以佢就喺度话啦：点解我每次我男朋友嚟到，佢都系唔戴嘅咧？ 家姐 点发现 嘅？ 系咯， 家姐咪见到佢男朋友眼金金定眼定？ 家姐 成日都系问佢阿妹问诶， 家姐就 发 现，咦？点解你冇着底裤嘅？ 嗱，咁我你话斋抵唔抵都唔紧要啊！但系嗰个 唔系啊， 佢讲男仔啊， 男仔啊，点解会知道佢唔着底裤？因为见到你阿妹冇戴 bra 嘛。 哇，咁明 显 啊！ 冇啊，讲啫嘛，唔知咩事。 所以佢而家咧好头痛，佢就话点解佢咁样嘅咧？佢系咪一心 特登嘅咧？ 佢系咪想？佢话第一，佢系话我已经劝过个妹，叫佢话你唔好咁样做。佢话佢唔想个男朋友个即稍微会望一望到个妹咁样， 真系惊。 佢唔想咯。 咁呢个又合理喎。 系啊， 唔系个妹唔戴。 就是想引俾个叫做测试佢。 系， 我想睇下姐夫系咪正人君子啫。 系啊， 家姐你睇下，我咁样嚟测试，佢都系目不转睛咁样望住 你 咋。你 真系搵到个好男人啦！ 系啊，佢成餐饭啊，净系望住嫲嫲啫，因为嫲嫲都冇戴 bra。 佢系真心爱你嘅， 佢系冇望过噶，系啊，同埋家姐，我都觉得佢同我哋一样好，当我哋屋企人啦，佢都冇着底裤。阿妹你点知噶？ 因为我睇到，系啊。 佢有冇问佢男朋友先？ 唔系，佢又冇望我讲嘅，但系佢话唔想佢男朋友望，因为佢自己好遗意。 如果我男朋友话由头到尾我都唔知，原来你阿妈咧，咁得唔得咧？唔系呢个时候反而个男朋友咧， 我发现你阿妈冇，但系我又唔知道。 各位，重点系个男朋友啊！当我家 姐问佢嘅时候咧，千祈千祈咧要扮唔知。 系咩？ 你有阿妹嘅咩？我嚟咗两个咁多次，我都唔知道你屋企有阿妹、啊。 阿姨嚟噶， 阿姨嚟噶系嘛？ 都希望大家，哎呀，着翻件衫好啲啊！ 有着衫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在北京，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说，全国人大决定完善香港选举制度，是修补特区法律制度漏洞和缺陷的必要之举，有利于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阻断反中乱港势力在体制内夺权。张晓明在北京的记者会表示，近几年社会乱象表明，包括特首和立法会选举办法在内的选举制度存在明显的漏洞和缺陷，因此必须亡羊补牢，从制度层面防范和化解风险。张晓明说，修例风波演变为社会动乱，充分证明香港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政治问题，而不是有些人说选举制度要不要民主，民主步伐快一啲定系慢一啲，而系涉及夺权同埋反夺权、颠覆和反颠覆、渗透和反渗透嘅较量。中央喺呢个问题上冇退让嘅余地。另外，张晓明又话，不能够将反中乱港分子同反对派，尤其系泛民主派，简单画上等号。反对派或泛民主派当中亦都有爱国者，将来仍然可以依法参选和当选。张晓明在北京的记者会说，将不爱国分子排除在香港的管治架构之外，不等于有关人士不能够在香港正常生活和工作，亦都不等于将所有反对派或泛民主派排除在管治架构外。相信将来立法会仍然有不同的声音，包括批评政府的声音，但不会再见到立法会上有人宣誓时候的丑劣表现，不会再见到有人肆意拉布或者大打出手。被问到中央的下一步计划，张晓明举出教育作例子，指出香港的教育领域确实需要正本清源和拨乱反正，需要特区政府和香港社会共同参与。民主党前主席李永达认为，全国人大通过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肯定是民主倒退，认为民主派在参选空间和担任立法会议员之后的影响力都大大降低，形容较殖民地年代更低。对于未来将设立资格审查委员会，李永达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估计委员会只需要提出不相信参选人真诚爱国等说法，就可以不给民主派参选人入闸。参选人对相关委员会的决定亦都未必可以提出司法复核。他又不同意选委会取消区议员代表的选委资格，认为有关决定是由于民主派在区议会胜出较多议席，形容是输打赢要。47名民主派人士发起或参与去年的民主派初选，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21人今日再到西九龙裁判法院进行每8日上庭一次，向总裁判官再申请保释的程序。其中梁国雄、岑子杰、吴正亨、袁家伟和梁维访的申请被拒，他们需要继续还押。欧乐轩在庭上表示放弃再向裁判官申请保释的权利。梁国雄及 岑子杰在保释被拒之后，亦都放弃八日一次上庭申请保释的权利。总裁判官苏维德听取完毛孟静的律师的陈词之后，决定押后至中午12点就保释申请作决定。完成首节聆讯之后，案件暂时休庭。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天气温暖，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较为潮湿，早晚沿岸有薄雾。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9,314点，跌70点，总成交1060多亿。上证综合指数3449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13885点，升19点。部分活跃港股，小米集团23.7升1.85，腾讯控股684元，升3.5，美团341.8跌2.8，阿里巴巴231.6升4元。中国移动52.5跌8.5，京东集团344.2跌16.6，快手315元升7.2，港交所462.4升2，中国平安98.3跌8毫，盈富基金29.56跌2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76，日元108.75，瑞士法郎0.927，加元1.255。人民幣6.488，英磅對美元1.398，歐元對美元1.196，澳元對美元0.778，新西蘭元對美元0.721。日經平均指數報29,527點，升315點。港金現價報15,900元，比上嘅收市跌18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17.26美元，賣出1,718.03美元。經濟行情報告完畢。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华润大厦，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南过海就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就行车缓慢。另外在港岛，由于柴湾永泰道有水管更换工程，所有车辆不能够由永泰道左转入去常平街，就要改经嘉业街和常安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三号干线落斜葵芳和元朗公路博爱之路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人士比其他司机更容易在意外中受伤，所以揸车的朋友要特别留意，同埋俾多啲空间在马路上面行驶紧嘅单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呢位同学专心啲好喎， 考下大家先，知唔知我哋喺飞机上去完洗手间嗰啲嘢会点样处理咧？ 喂，妈 Sir 问埋啲咁嘅嘢噶，不过呢时怕出个样都几 Q 嘅。 究竟由 Anson Low 饰演嘅 Kelvin 会唔会专心达成佢嘅飞行梦？留意由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 逢星期一下午3:00至5:00，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终极展翅。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你想开心啲，其实可以好简单噶。 其实咧，我觉得上唇咧系紧要过下唇嘅。点 解呢？ 因为上唇不正下梁，下唇歪。系啊，上唇不正下唇歪噶，你冇听过咩？ 轻轻松松两个钟，记住逢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美电康江陪住你开心食晏。 桂家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I just call to say please call us, please call us。 系啊，你哋去到要咁样啦，系咪？ 打过你点唱？就到 Friday。 耶！ 你都真系好中意，其实陈振文咧咪好中意我哋呢个环节啊， 系咯， 可以一剪 call 喉， 好中意， 都几好啊，系咯，都系，系啦，电话号码。 1872388，欢迎大家可以打电话嚟点唱啦，我哋女仔哥哥网上听电话， 冇错， 网上留言，我哋嘅 fax 号码233963都欢迎嘅。 系啊，嗱，咁啊，琴日311咧，大家都有讲过咧，就话啊呢、這个福岛事件咧十年啦， 系啊， 咁啊除咗一啲即系你一晃眼就十年啦，咁啊嗱。就除咗一啲比較嚴肅認真啦、即係有啲人就會反思生命啊，反思核電啊，又或者係啦，或者琴日我講咧，就有啲英雄人物啦、好人好事點樣救人之外咧，嗱咁啊，生命都要向前看啦。咁佢哋就會有一啲相對咧就冇咁沉重，但係就好實用嘅嘢咧就要面對嘅，例如就係話、喂。假如再嚟一鑊嘅話，好大件事噶嘛！再嚟一鋪，好大件事噶嘛！係啊，真係 一鑊粥噶啦，係啊， 真係一鑊噶啦，好一鑊泡噶啦，會咁點算咧？咁所以佢哋咧就有好多咧啲叫做防災嘅用品咧，就帶賣啊， 係防核災， 唔係即係防任何事故，即係譬如話咧，如果你再 因為日本已經係防嗰個地震好多呢， 係啊好多啊，所以佢哋就原來話喺呢一個叫311周年期間咧，咁啊即係你當係少少應急嘅生意啦。就有好多佢哋嗰啲特卖场啊、专卖店咧，就推出一啲好新嘅防灾用品。咁、譬如可能有啲话咩紧急照明工具啊，又或者有啲嘅插电器啊，咁啊惊咧你真系遇到咩地震啊、海啸嘅时候咧，咁可能你真系唔知 走脑袋喎， 真真系走脑袋嚟。 佢哋之前已经喺好耐之前已经有呢样嘢啦。咁啊我啱啱喺嗰个旧年啊。去年嘅时候 佢买咗个送俾我哋。 係啊，买咗个係啊 防災用品 box set。 係啊 ,box set, 咁有埋口罩啦，有埋呢防暖嘅暖嘅。 係啊，好似有屙尿嗰个嘢嘅，我记得。 係啊係啊係啊 係啊，尿袋定唔知咩嚟，真係名副其实尿袋嚟 嘅。係啊，即係紧急用嘅。 紧急用嘅係啊。 咁係俾你可以留返自己嘅液体，即係驚话冇水飲。 可能冇污糟啩， 要去厕所噶嘛，你都要系咪先？ 你就咁赖唔得噶嘛。 咁啊，一个 box set 啦，总之系嗰时分享过。 咁咧，佢话今年嘅卖点咧，除咗头先嗰啲就比较即系正路啲啊，可能会卖唔同嘅嗰啲科技用品啊、照明工具之外咧，呵，犀利啦！ 系 咁要食噶嘛，最紧要 系啊。 佢哋有咧呢个特别版嘅罐头推出咯。 嗯哼，特别版 系啦，佢呢个特别版嘅罐头咧就系 唔使用罐头兜嘅。 哦，冇错，本身就唔使啦， 而家系啊。哎，费事啊，要争个嗰啲 开罐头都俾人闹，系咪？ 系啦，唔系佢系咧，专门系某个牌子出咗呢一个咧叫罐头， 哦， 令到我哋觉得好欢喜。 系啊， 系咩啊？ 就系得啊，嗰个咧即系吉咩家嗰个啊？ 哦，嗰个啊， 吉咩家出呢个罐头。仲要系咧细细罐咧，好似猫粮咁嘅 size 嘅罐头咧， 有饭噶， 里边牛肉饭嚟嘅。哇！呢、這个佢哋嘅其中一个大卖点咧就话犀利啊！我哋终于咧即系你知佢好讲究啦。 即系冻食呢个牛肉饭啊？ 暖食嘅都叫做，佢又唔系冻噶嘛，你可以系室温噶嘛。 唔系啊，咁你话我罐头嘛？ 罐头咯，佢唔系冻冰冰噶。佢系可以嘅，咁咧佢个卖点就系咧，即系平啦，咁佢大概都系$40一罐咁样。 你话好细罐，猫粮咁细， 真系好似猫粮咁嘅啫。 咁都$40， 咁我要食几多罐啊？ 应急嘅啫嘛。 阿陈一萬已经第一时间 应急 嘅 大佬啊，佢话嚟俾你储存应急。 即系有阵时候你见唔到有得食，唯有自可 啊。系啊， 你有得食，但系得咁少。 系啊，放得个胃喺边度咧？咁 佢打开咧都 OK 嘅，真系有大大嚿牛肉嘅。 系， 即系同嗰个即系你去食佢堂食嗰啲咧，就差无几嘅。 即系意思系话佢个罐头面头系牛肉，下低就 系 饭啊。 系啊，成兜啊，总之其实我觉得，总之你当系你平时买嘅堂食，不过猫粮嘅 size。 四十蚊好贵喎，其实点会平啊？ 我觉得都算系咁啦。 杯面都系几蚊个啫， 饭而家有 已经走烂噶啦。 系啊，都要讲究咯。 咁要求系嘛？ 咁细罐，咁唔攞好多罐，走烂，可唔可以一罐大嘅就拎走先？ 唔 系，佢走烂咧，可能就系预你咧喺屋企咧， 即系 抽唔到嘅时候咧，你喺嗰度顶住先啦咁样。嗱，于是乎佢话咧呢个烧炉咧，原来都唔错咁样，系啦。咁但系咧另一款咧，亦都系大卖嘅系咩咧？就系话 拉面 蜡烛罐头， 即系一拉开个盖会着火，自己点着？ 试下再猜想下咩叫蜡烛罐头？ 蜡烛、哦， 冇错。candle 系圆扁嗰啲定一支支嗰啲啊？ 蜡烛罐头我冇话佢一支支。 哦，系咪嗱？一系咧就罐头拉开之后咧，开咗个罐头咧，佢入边有好多支蜡烛插咗喺度。咁你攞出嚟要点啦？如果唔系嘅，先进啲就系个拉盖咧，其实系好似划火柴咁样啊，就好似划火柴嗰个摩擦一拉有摩擦就会着火，咁个蜡烛就自动燃点。 咁个罐头食唔食嘅啫？ 咁梗系食啦， 个罐头系攞嚟装个蜡烛噶咋嘛？ 唔系，而家系讲紧有得食噶。 系 罐头蜡烛 有得 系啊。 OK， 你个烛系咪 conchi 嘅烛啊 ？No， 我头先应用咗英文啊 ，candle 啊。 OK OK， 真系点得着嘅 lighter 咁 样嚟嘅， 我嚟保温噶。 唔系，佢嘅作用咧，其实就真系话，当你去到紧急嘅时间咧，一片漆黑，又冇电， 系， 咁你又唔系咁啱咧，就个个就容易开有啲蜡烛带喺度，可能你得翻打火机，你打两下就冇啦，咁点算咧？佢就话佢就可以用咧呢一个罐头咧，当蜡烛点燃好耐都唔会熄灭。呢、這个罐头有咩咁巴闭咧？ 即系佢 但佢又唔系蜡烛， 系蜡嚟嘅，喺里面有蜡烛嘅成分嘅。 No， 嗱呢个真系好高智慧。其实我哋以前中国古代咧，已经系用呢种方法咧，就系、是、叫做长明照明灯咁样噶啦。 就用心嘅， 有条心啦， 有条心。 咁然后咧就系 染住啲 油啦，咁你咪可以点好耐咯。 系啊， 咁所以佢呢罐罐头咧系限定，我唔知佢系限定第二款都唔得啊，定系呢个咧就最好嘅？ 点噶？ 就系咧叫做吞拿鱼罐头蜡烛。 嗰啲油啊， 一冇错啦，因为吞拿鱼咧，你一定系有浸油喺表面噶嘛， 佢叫油浸噶嘛。 油浸我好中意食呢只噶真系。 系啊。 咁咧佢就话啦，边款牌子都得噶啦。其实佢系一个小科技嚟教你点样可以应急嘅啫。 哦，即系话嗰条嗰罐叫吞拿鱼咧， 系普通吞拿鱼。 啊 ，OK， 跟住再面头再加多条心喺度俾你。 咁个心咧，佢亦都系等你随手都攞到嘅。 系 咩咧？佢就话嗱，你准备工具咧，包括嗰罐吞拿鱼罐头， 系 一条厕纸，一张厕纸唔系一条，一张厕纸。然后咧，你有铰剪就铰剪，如果你有罐头刀，假如你有就最好，冇都唔紧要，铰剪都得噶啦。 哦， 咁跟住点做咧？ 梗系嗰个厕 啊，仲要打火机，你点都要有个打火机做第一下嘅。 我估系咪即系嗰张厕纸需要卷埋做一条药一条引咁啦？ 系冇错。 但系跟住点放？ 跟住咪摆喺嗰个 油 针 里边咯， 油针吞拿鱼嗰个喺里边咯。 嗱，佢嘅玩法就 咁，佢跟住就成个咧系火啦，因为佢全罐都系油噶嘛，油喺面噶嘛。 系啦系啦。 咁所以咧系即系其实嗰张厕纸系 湿晒咯，已经 唔系啊， 即系油浸 喺你未湿之前，你点一火，点一火着咗火之后咧，摆喺个罐头个面嗰度，咁佢而家有油咪屋企喺度燃点咯。 嗱好啦，其实大家嗰个概念系啱嘅，咁我哋讲一次个正确步骤咧，即系 touch wood 啊。如果你要野外定向你玩下嘅时候咧，呢、這个都几有趣嘅。咁咧，你就先准备咧嗰张厕纸，就将佢咧打开对半搣开，咁然后咧将佢卷，因为咧太薄冇用嘅，你将佢卷好似平时啲死僆仔咧，我哋玩撩鼻鼻啊、撩耳仔咁样咧，卷到一柱咁样，咁然后咧有个巧妙之处。底咧要粗啲，卷粗啲，上面咧就幼啲，咁然后咧佢粗啲嗰部分咧就准备一插落佢个罐头个窿窿度，咁个罐头窿窿点做咧？就头先话啦，你嗰好先进嘅、好完善嘅，你有罐头都就凿落去啦。如果你话真系好应急，乜都冇嘅，求其拿到有把铰剪都好啦。 喺个罐头顶度，你冇开晒佢，凿个窿仔啫，凿壁偷光咁样凿少少，咁啱啱好咧就透到一个窿，然后咧就将你嗰条厕纸印咧摄入去，摄入去，摄净咧就要突出少少个厕纸头出嚟，咁然后咧等佢浸晒入去之后咧，你就可以等一阵，等咧嗰个厕纸心咧就浸晒下边嗰啲吞拿鱼嗰啲油， 索晒， 索晒之后咧你就可以咧即系点火，咁样。 就可以 燃點 啦。 咁然後咧，佢話開頭咧個火咧會好大嘅，因為第一下咧即係浸到濕曬啊嘛，轟轟咁火好勁嘅。佢話你大概等佢咧五分鐘之後咧，佢就會由本來好勁好勁嘅火咧，就變翻穩定嘅小火狀態。 係、 嗯，咁就可以咧。係啦，點樣可以燒幾耐？佢又係貓糧咁嘅 size 嘅吞拿魚罐頭， 即係好細罐啫嘛， 可以燒到幾耐？ 8个钟， 你又太夸张， 系咯， 夸张真系， 两个钟， 系咯，两三个钟， 一个钟， 哦，一个钟， 我一个钟， 一个钟，系啦，咁啊，喂，真系视乎你有几多货喺手啦， 系啊，都好啊， 系啊，咁咧佢就话啦，最好嘅地方咧就系你烧完之后咧，你仍然可以继续食翻嗰罐罐头啊。即因为冇影响到你啊，所以咧佢就话呢个系日本咧，佢哋而家咧嗰个叫 大最新嘅科技发，即叫做发明啦， 其实都唔系咩科技嚟噶， 系 一个即系生活应变小技巧。咁所以咧佢话嗱，你添啲应急罐头嘅时候咧，你中意就食嗰啲牛肉饭罐头啦。 即系啱啊！我自己本身都好多呢啲油浸 沙，好多呢啲又系 油浸沙甸鱼嗰啲罐头。 你有啫，但系跟住你冇火机咯，系咪？咁又冇意思噶。 我冇嗰个罐头都堆个窿。 系啊，所以最惨就啊，你话。到时点算咧？ 系啊，咁啊，其实中文歌曲龙虎 榜伴奏精选，揾咗咁耐嘅呢把声，就系为咗陪你啫嘛。任故天变化别追究，日子总有我伴你走。马转星移，别再悠人无永久。任你的笨说渐深刻，让我慢慢道出感受。脉搏相连，就算分多远也紧扣。今次除了演出之外， Jennifer 也参与了这套微电影主题曲的创作的。她说最考起她是声线上的运用，唱起上来要好像讲故事那样，不可以太激动，但是又不可以好像读书那样。在录音室她都花了好一段时间去找这一把故事声出来。作曲大卫余香莹，填词陈心瑶，编曲监制大卫。今个星期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二十位，余香莹最好陪伴。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八号金记， 大吉大利， 有我妈咪桂花甜。 好啦， 啊，记唔记得上个礼拜五我哋讲咗打小人经济啊？ 哦，系喎， 系 喎， 系啊， 仲有雷神啊嘛？你话 系啦，系啦，临尾咧我就摆低个雷神喺度，咁啊就话咧古时啲人咧，咁啊即系佢哋咧喺经济嘅时候咧，佢哋咧除咗啊要搞呢、這个即系。扫走啲虫啊，跟住攞啲艾草咧就分下嗰啲屋啦，系咪？喂，我想问你呢个礼拜我见到蛇虫鼠蚁出嚟 啊，蛇 屋企啊， 冇特别留意， 知唔知未啊？哦 ，OK， 饿死咗啦，我见蛇虫鼠蚁，人都冇得食啊。 系啦 ，OK， 咁啊托赖好啦，咁啊佢仲有一个咧就祭雷神啊，因为咧成日话一个春雷， 系 一打落嚟咧就 惊响春 雷， 一响春雷花开到冬 雷，系啦，咁咧就系讲紧呢个春雷咧就一打咧。就打醒晒所有嗰啲咧瞓紧觉冬眠嗰啲蛇虫鼠蚁啊嘛，咁所以咧古时人咧啊对雷神咧系真系好敬重嘅，系啦好紧要嘅，咁咧所以咧就即系喐佢突然间点解即刻个天突然间嘣一声咁大声，佢哋唔知道有呢个科学噶嘛，咁所以咧就话对 天神放屁啊， 佢唔会觉得放屁，系觉得闹人系激嬲佢咧先会咁大声， 发嬲， 咁所以咧佢哋有啲禁忌嘅喺古书。喺个典叫做曲礼啊，系啦，曲礼里面有咁讲嘅，咁大家谂下点佢嘅意思系咩咯？ 好啊， 若有疾风迅雷渗雨，豪雨，虽夜唔系，虽夜必兴，衣服冠而坐， 虽夜必兴， 系啦， 兴系边个兴啊？ 高兴个兴。 哦，即系就算去到夜晚咧，你都要好高兴或者庆典。然后咧就正襟危坐，因为你话着晒衣冠啊嘛， 衣服冠而坐， 系咯，即系衣服冠而坐，就着晒啲诶戴埋帽，着晒 formal dressing 礼服燕尾咁样咧，就坐定定。 系咪饮宴嚟噶？ 系咪咁啊？ 诶，你头先又忘记咗开头嗰几句啦，若有疾风顺雷， 系咯，若有 疾 风，哦，即系如果你遇到大雨。 仲有咧， 落晒雨，有风， 系， 跟住 顺雷， 顺雷，系啦，嘭咁样，咁咧就要， 即系又 即刻 咧， 即刻就要咧坐定定，戴地底帽， 唔好喐， 唔好喐， 唔好周围喐， 企定定喺度，乜都唔好做， 系咪咁啊？ 以示尊重， 唔系劈到你啊！ 佢即系话咧， 系咪咁啊？ 系啊，其实系，咁咧即系当行雷落雨嘅时候。嗰人咧，佢哋話咧，話聽到行雷落雨喎，哇！唔好瞓啊，唔好瞓啊，就算瞓，通常行雷都係半夜噶嘛， 係啊， 唔好瞓啊，唔好瞓啊，即刻快啲，咦，嗱嗱穿翻好整齊嘅， 係喎，反而係咁樣衣冠整齊，戴翻個瓜先， 全套， 以防萬一要走佬， 由頭戴到落尾就誒著曬衫褲鞋襪咁樣咧，唔係啊，唔係走佬啊。 佢要尊敬个神啊！ 要系啊，要整齐啊，梳翻个髻啊，整翻好头发啊，就算半夜啊，你都要起身做呢啲咧，着好晒整齐咧，跟住坐正正喺张床度啊！ 系， 即系话俾你听，我 好 尊 敬 你， 我冇事，我冇事，系啊， 系啦，咁咧直至到咧个雷咧走咗，即系冇行雷啦，佢先可以再瞓。 但系有阵时成晚闪电闪几万次嘅，成晚唔瞓嘅咯。 系闪电 OK， 你闪电都系光啫嘛，你行雷噶嘛，系啦，咁所以嘅话，以前咧，佢以前觉得咧，咁样有尊敬嘅天地啊，呢、 哦、 个好紧要嘅，你知唔知啊？ 着翻整齐嘅衫， 系啦， 系啦。咁你有冇听过有个传说咧，就系、是、同雷有关嘅？讲真嘅，就话如果你俾乌龟咬到手指咧， 等劈雷先， 要等行雷佢先会放翻开啊嘛。 点解会咁？ 系啊，即系呢个算唔算？算唔算系呢个传说嚟嘅？真系 呢个唔知啊。好啦，第二样嘢就系讲紧，成日都系话。你唔好亂咁發誓啊！講大話，個雷會劈你嘅。 係啊， 有啊有啊，俾雷劈咯。 嗱，真係俾雷劈啦！古時人咧就話，當行雷嘅時候咧，佢哋一定唔會講大話，同埋唔會亂咁發假誓嘅。點解咧咁樣？咁相傳咧，唐朝咧就有一個婦人，佢咧就同個男人私通喎，就好似頭先咁樣啦，好多情況。 偷食， 但佢真係堅偷食嘅，仲偷鬼埋人哋隔離屋個師奶嗰條靚嘅手巾仔。 手巾仔哇！ 好難買， 係啦。咁啊，好贪心，咁啊，于是俾人发现，哇！你妇人不守妇道，仲要偷埋嘢咁，咁、那个妇人点啊？ 我冇做过， 哎，系啦。 如果我有做嘅话， 天 打 雷劈， 嗱嗱嗱嗱，故事就系咁样嚟啦，相传啫都系。咁、那个妇人梗系唔认啦，后来佢老公咧仲喺度闹鬼翻转，你做咩屈我 老 婆？ 我 老 婆 岂有此理！我大好我老婆吓，你话佢同人私通、啊，仲要话佢偷嘢咁样。佢仲个老公仲好理直气壮咁同对方讲：如果我老婆有咁做，我哋咧就会全家俾雷劈死。结果 玩得太大了， 真系佢真系唔知佢老婆，佢又信得过佢老婆。嗰晚一家七口就俾雷电劈死， 唔系 咁邪啊！ 自此之后啲人 无辜，佢仲要系受害者嚟噶。 自此之后咧，佢话咧啲人咧就真系喺行雷落雨嘅时候咧，话一定唔会发假誓啦，就同埋咧可以乱咁讲大话， 同埋嗰个誓言咧唔好立到咁多出， 系咯，佢自己唔知噶，同埋好无辜。 系啊， 通常你嗰啲誓系话自己有做或者冇做嘅啫嘛， 系好 惨，佢觉得人哋冇做都赖埋上去， 唉，真系无辜啊！所以咧成日话啦，行雷落雨嘅时候你因住啊。咁样啊，系咪好？第三，嗱，好多时我哋咧都睇嘅电视啊、电影桥段啊，一个雷电交加嘅晚上， 佢就入咗老爷 个 柴房就出事啦， 一男一女干柴烈火之下， 系啊， 系啦，咁样啱唔啱得唔得嘅？ 咩叫得唔得啊？ 干柴， 我点知佢得唔得？ 行紧雷，唔系啊， 唔系边样嘢先？ 冇啊，得唔得啊？佢系咁做咁做啦。 你讲边样先？ 个男人得唔得？我讲紧咁样做埋一啲叫做 伤风败德咯。伤风败德得唔得？ 唔得。 唔系你嘅意思系咪话咧？会唔会古时候就行雷唔准行房嘅？系咪啊？ 系啊，行房得唔得？ 我谂系， 唔得噶。 佢惊你嗌错名咁啊，劈落嚟咯。或者你嗌得大声，我个雷 打 实咪唔得咯。系啦， 咩打实咗啫？ 即系你本来全心全意， 你觉得得唔得？ 唔得，因为呢啲系雷神都发嬲咯，你仲喺度行房喎，系啦。 佢又嬲紧你，好欢呼。 系 啦，因为如果系应该听到咁嘅雷声，我要换衫噶嘛。 系，一路换衫一路乜嘢？ 我又要换翻衫坐喺度等嘛。 然后顺便发誓，系啦，你爱唔爱我？我爱我爱我爱。 咁啊，点会仲可以？ 仲系睇咯。 佢咧可能应该有唔同嘅地区，有唔同嘅一啲行雷，行雷即系雷对雷神嘅嘅唔同嘅禁忌啦，就唔系一次过嘅。咁啊，古人认为咧。行雷嘅时候咧，系禁房事嘅喎。 我话点解啊？ 系啦， 惊妒忌。 嗱，唔系，你知唔知连古人啊，连行房都要择日噶？ 哦， 系啊， 系， 因为佢哋要计埋嗰啲咩阴差阳错噶嘛。 睇廿四节气嘅， 系啦， 大说小说，系啦，系咪咁样？ 嗰条日子唔可以噶嘛，同埋佢哋都系讲紧。对啲天地海啲大自然嘅气候咧变化咧 系 好多忌讳，同埋好十分尊敬噶嘛。 系 记唔记得佢哋跪拜嘅时候一拜咩啊？ 一拜天，二拜地， 三拜先父母噶嘛。所以咧佢哋对上天咧几啲即系天嘅嘢咧系好尊敬得好紧要嘅。 咁佢哋嘅天文报告会唔会有讲话今日适宜行房咁样噶？ 你见唔到嗰、那个通食嗰个？ 系啦，今日嘅行房指数系六，偏高系啦。 佢哋话当行雷落雨嘅时候行房事系对个天神不敬嘅，系咪？佢咁佢觉得呢件事系唔好嘅， 大逆不道 咁系咯。佢对天神不敬咧，同埋会伤元气啊，因为阴啊嘛。咁跟住咧，佢话出世啊嗰啲 B B 啊会有残疾嘅， 哇， 好严重 噶，好毒啊真系， 唔系毒嘅，即系咁佢相信啦。咁所以咧，佢话咧喺古时行雷嘅时候咧。好多嘢禁忌，大家要记住啊！咁你记住啦，行雷如果落雨嘅时候， 行雷又唔可以冲凉咯， 你唔好搞你老婆， 系咪啊？行雷又唔可以冲凉，行雷只乌龟都唔可以咬人， 系啊系啊，要避好多忌讳噶。 轰隆，小心啊！ 定首节聆讯之后，案件暂时休庭。美国总统拜登宣布，由5月1号起取消接种疫苗的优先限制，所有美国成年人都合资格接种疫苗，又敦促民众对疫情保持警惕。他说会致力加快疫苗注射，希望在7月4号独立纪念日的假期之前，让国家迈向正常化。拜登警告，疫情距离结束尚远，美国民众不要放松。但他期望随着病例减少和加速疫苗接种，光明的日子很快到来。天气方面，中国东南沿岸普遍晴朗，本港今早阳光充沛，正午时分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25度或以上。本港地区大致天晴，下午温暖，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中至后期温暖潮湿，早晚沿岸有薄雾。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9,325点，跌59点，总成交1,121亿。上证综合指数3,449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13,885点，升19点。部分活跃港股，小米集团23.7升1.85，腾讯控股686.5升6蚊，美团342.4跌2.2，阿里巴巴231.8升4.2，中国移动52.5跌8.5，京东集团343.4跌17.4。快手318.2升10.4，港交所462.6升0.4，中国平安98.2跌9，盈富基金29.58冇升跌。外币对港元现价：美元7.76，英镑10.846，瑞士法郎8.376，欧元6.037，加元6.188，新西兰元5.6，欧元9.2843。每百日元兑港元7.13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3.608。日经平均指数报29,573点，升362点。港金现价报15,900蚊，比上日收市跌1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8美元，卖出1,719.8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台上见，难何见？今天你必须休息，好好脱险。也许静静地等待花都不会开，茫茫然一生千里障碍赛，让我破喉呐喊。世界当然未改，却至少有一刻变精彩。关于疯了未完，口已疯了未完，路途越来越斜，尽头越来越远，只记得跟你攀登的每一寸。时代变，人情变，几多美好不破损。明日见，明年见，今天你必须休息，好好脱险。也许静静地等待花都不会开，茫茫然一生千里障碍赛，让我破喉呐喊。世界当然未改，却至少有一刻变精彩。也许尽力把欢乐心都不会开，如何能期待你不能去的未来？天要记载，天要拖来，仍要与天比赛。疲倦暂且退下来，停顿或者最后已现在，所有伤害，请你忍耐，越暴时候。 歌朋友是 One Promise， 歌曲是明年见，电话号码1872388 1872388，我们可以呼吁点唱啊。 是啊，我们网上留言都欢迎大家的 ,Fax 号码233-96453都等大家。 没错。 那我们可以开始点唱了。 是啦。 Ken Chun 就说你们好啊，他说自从呢咁自从呢黄耀祖呢离开节目后呢，好似呢就我哋会继续努力嘅，加油嘅。佢话佢话想点唱呢返明天会更好呢，俾风骚快活人啦，佢话风骚皇帝喂曾志豪啦，皇后桂花田听啦，希望两位呢继续呢忍耐坚持落去，每一天又继续为我哋带欢乐俾大家。佢话呢就辛苦晒呀大家啦，咁样大家努力。为呢个风骚快运团队加油！ 好啊，自从黄耀祖离开之后，我哋其实只不过系换咗更加多嘅即系奢侈品嘅目标咯。 佢好得意，佢 咪喺晒棚仔度咯，买嘢嗰度。 Ken 咧就话咧，形容咧大都督啊，佢又形容 大都督 系啦，形容阿黄耀祖，佢话咧形容你系一个皇帝 小都督， 系 皇帝 咁样咯。 唔系，总之系多谢佢曾经喜爱我哋所有我哋嘅团队啦。 系啊 系 啊，系 咯，我哋 加油啦，系 无论过去、现在定未来。我哋都会好努力咁样加油嘅。好啦，呢度咧有另一个朋友咧，就系阿 Fina， 佢就话三位靓仔靓太，早晨。呢个星期咧，佢就喺屋企人一齐喺巴士度咧搭巴士嘅时候，唔跌咗银包、哦。有个好心嘅乘客咧，就叫做汤、哦，佢话咧就路不拾遗， 就执咗俾巴士司机，仲要 po 上网度。 哦，系啊，真系好有心喎，真系。 再靠咧有心网友分享去到唔同嘅 group 咧，佢哋就发现咗原来屋企人唔见咗银包。 即系辗转辗转之间咧，佢就睇到自己唔见嘢，就喺个群组里边揾翻，原来有心人就帮佢执到。 系佢屋企人唔见咗嘅，咁、哦、所以佢就话啦，因为咧老人家咧原来都唔系第一次跌银包噶啦。佢仲好有經驗咁樣咧，自己靜雞雞打咗去巴士公司問，然後再攞翻車廠去翻車廠度拎。咁所以佢話咧，要多謝九巴公司290A 嘅巴士司機。 係。 咁咧就仲要多謝埋將軍澳群組啦、翠欣幼稚園群組啦，同埋失物認領群組咧就幫忙嘅。係 好叻啊！佢哋即係 好多組別啦， 群力為咗個銀包嗬。 係啊，咁咧佢仲 犀利啊！ 佢仲要附註一句咧，就話啦，屋企人哇！九巴公司咧有非常多乘客遗失嘅物件，佢话咧如果你喺嗰度唔见咗嘢嘅人咧，你可以真系直接打去九巴度问下，可能仲揾得揾得翻噶。 哦 ，OK， 我试过唔见咗一个 青春 纪念版嘅八达通，唔准咁样笑啊！你都你仲喺度咩？ 唔系咯， 我想话你仲喺度咩？ 系咯，唔见咗个梦想喺嗰度。 跟住咧，跟住我即系嗰个限量版嚟噶，系总之就系唔会再有失出啦。跟住问翻咧，港铁公司咧，佢话冇噶，如果冇人执翻嚟咧，冇得俾你。我话咁，但系我有埋 number 喺度噶，咁你咪会知道边个嘟咗，边个用紧咯。咁即系盗窃啦。佢话都最终。到嘅咁样， okay. 所以好失望嘅嗰次我真系。 哦，冇办法啦，你而家试唔试下再打一问啦？ 唔问啦， 系咯，系咯， 佢真系失望。 系，我真系坚失望。 佢真系失望啊！ 钱事少啊，嗰张卡嘅纪念是大忙。 好同意啊，唞顺条气，唞顺条气。 有冇得参与啊？ 梗系有啦。 好啊，咁我翻嚟参与一下先吓。彭仔手上咧就有Emily， 佢话咧三位主持你哋好，我叫做彤彤妈咪， 系 今日咧系我好姊妹啊，阿 Wendy 荣升靓靓新奶奶嘅大日子啊， 新奶奶 系今日啊， 系啊新奶奶啊，好戥佢开心同埋欣慰，咁就衷心祝福一对新人啊，系阿 Kelly 同埋阿 Jo 咧永远幸福快乐开开心心，好期待咧，晏昼嘅时候咧，会见证到佢哋啊注册，同埋咧，会有啲饮宴嘅咁讲。咁啊，我佢话咧，我哋全部啊都好中意香港嘅三个心心。 嗯 ，OK， 多谢。我想话咧，琴日咧我放工。咁咧，即系咁喺公司门口走啦嘅时候咧，突然间咧有个系突然间有个人行过嚟，你系咪桂花田啊？咁啊，我系啊，咩事啊？ 有冇留咗两个字啊？ 有冇 桂花田姨姨啊？嗰啲咁样 系啦，佢系好有礼貌嘅一个小男孩。 哦、 你系咪桂花田啊？系、 哦、 啊， 系 我话小男孩啫，其实佢都读 佢都几啊岁， 中四 啦， 佢读中四噶啦咁样。哇！佢真系咧好有心到咧，佢真系好乖仔。你知唔知佢嚟揾我做咩啊？原来喺佢之前咧，已经喺我哋嘅 Facebook 里面咧，inbox 里面就问我：，我有啲嘢想你帮忙啊！我系啊系啊咁样咯。 咦？我似乎知道啊， 咩事啊？ 系咪想揾你做功课啊？访问啊？ 系啊系啊系啊 系 啊 系啊系啊！ 跟住咧， 我有见 佢揾你做功课，点解啊？ 佢系补习老师， 系咯？ 唔系揾我做功课啊？听埋我讲先。 即系佢想再创低翻啲纪录。我成日都攞100分，我想试下 佢。佢做紧一个 report 咧，研究嗰啲读写障碍。 唔系呀， 嘅成功人士啊， 定系佢个 report 系话咧，如何帮助咧学习能力低嘅学生咁样。 佢哋咧，因为咧佢读中四，咁嚟紧咧，即系有一个功课咧系呈交上去 DSE 做嗰啲分嚟嘅。咁跟住咧，佢就人物专访啊。咁跟住咧，佢就话咧，我特登走出嚟想邀请你。 呢个好有心啊！呢个 佢有心到一 个点， 你知唔知？佢住屯门噶。 吓！ 佢咁佢又唔识点样联络我。佢话我特登咧，我话你冇 Facebook， 我咪应咗你机啦。佢话我冇睇啊，我特登为咗你哋三个咧而开 Facebook 噶。 哎呀， 佢乜嘢社交平台都冇噶，仲要关喺度。 有乜问题啫？我都冇。 咁你几廿岁？佢十七岁啊嘛，唔系佢十六岁啊嘛。 十六岁都冇社交平台。 中四佢好真系好乖噶。 咪开都唔系曳啫。 系啦，你乜你咁噶？ 咪咯， 好似十恶不赦咁。 咪咯，佢听到我哋节目都唔系好乖啦。 有限公司， 关键有限。 跟住袁同我咁啊，又去乐府啦，话你咪走啊！如果系我同你一齐行啦，咁样。 跟住佢就话：妈妈话唔好同陌生人。 跟住点啊？跟住点啊？ 系我落去乐富啊！不过我谂住黄大仙搭车，我话去黄大仙搭车，我话系啊，头先我由黄大仙行上嚟嘅。 六十九号 系嘛？ 唔知六十一号 X 嗰啲人， 佢话咧，我喺黄大仙行上嚟个，去啲黄大仙，我点解嚟唔到乐富？佢话我唔识睇呢个 Google Search 啊，咁样咧，佢真系关得好紧要。 呢个同瓜又冇关系咯， 好纯品啊， 即系可能佢冇掂咁多接触呢啲咧，跟住话乐富就有噶啦，你使乜喺黄大仙？佢话 咁佢自己一个人出嚟， 系一个人啦。原来咧，佢就想邀请我咧，佢真系特登走到嚟门口啊，佢邀请我去做佢个 project 里面嘅。专访人物啊， 喺边度做啊？ 唔系等佢考完试再约嘅。咁跟住 咁佢再出嚟一次啊？ 以你嘅性格实系话要个总统套房啦，咪咯？ 你当郊游入去屯门啦？ 唔系你同台长申请当系一个节目出台车，系啦。 大件事。 啊，唔系，我有话 咁高规格， 睇下公司 O 唔 OK 啦，因为都想带佢行下电台，我唔知得唔得啊，我到时再问啦。 梗系唔系几好啦， 唔系我问下啫，唔系咁梗系啦，我 系 知。 但系桂花田 sell 咗，佢真系好乖喎，佢唔会有病嘅喎。 唔系啊，佢真系好纯品都好紧要嘅。 我唔信得过我自己啊！ 你其实系咪想介绍俾荣荣 啊？ 佢好乖，好纯品啊，啱晒我荣啊， 食得住佢啊！ 哇，我荣就哇，佢真系。 佢咧仲要系咧，佢唔好意思啊，要你带我去咁样搭巴士咁样。 佢个样貌点样啊？ 好乖啦，着恤衫啦，好似今日盲只碌咯，同我差唔多高噶咋。 哦，好乖。 但系佢就好恭恭敬敬。 有冇好怕丑啊？ 系有啊，有啊，有啊，有啊！即系宅男嗰啲 friend 咧，但系好乖仔嘅。 但系 惨 咪攞喺你手上呢铺。 唔好咁讲，好乐意嘅。不过即系我觉得佢诚意可嘉，但系佢叫咩名？佢叫乐轩啊。 我系你开人全名， 唔系佢叫乐轩。 乐轩。 咁咧，我话咁你屋企人全部都听嘅，佢系唔系噶咁样。 得我一个听嘅咋。 咁系咪你阿爸阿妈听，所以你都听？ 佢哋反对噶， 系啊，他反对便反对，亦都只要爱下去。 你唔好借啲又唱歌啊！佢话咧系我嫲嫲听咁样， 隔代冇带包个嫲嫲。 你唔准咁样啊！跟住 唔系啦， 佢话嫲嫲听啊，咁所以咧我就成日有听咯。佢话好中意听《玩玩星期天》啊，咁样 好好喎。佢有冇想听咩歌啊？《 玩玩星期天》佢有听。 系啊，咁佢得十几岁啫嘛， 唔系佢 又 咗佢，佢真系好乖噶。 系佢真系 玩玩星期天噶，最中意就系二台通识六十秒。 系啦 系啦， 学到好多嘢噶。 咁佢有咩要求啊？ 冇，我话咁。 除咗得到你之外，我哋呢啲批准啦，攞去啦。系啦。 佢话我话咁好啦，咁听日点唱俾你听啦？佢话好啊好啊，多谢你啊，咁样咯。 佢中意听咩歌？ 唔系，佢冇讲咩歌。咁佢 就 话 好乖， 佢想点唱俾佢嫲嫲听啦。同埋咧，佢有屋企人啦，仲有佢妹妹啦，佢阿爸阿妈啦，仲有啊，佢系读谭柏宇中学噶，咁啊想点唱埋俾佢 开晒 人哋。 佢都唔介意啊，咁样咯。 谭柏宇啊，荣谦啊，乐谦，阿乐谦喺屯门住嘅，哇，走到嚟到广播度， 好有诚意，我真系觉得好乖仔。 咁你快啲。等人哋一考完试， 系啊，我会啊， 做功课啦， 要啦， 多谢被邀请。 你即场答应佢啊嘛， 我有答应。 你带佢落楼下 canteen 度，你仲要请佢食个油多，啊奶茶佢自己俾，而你性格都系咁啊啦。 佢系早，即系佢系一早人噶，所以咧就 成早嘅。 系啦， 但点解得一个人出嚟讲？ 猜输咗咯，同埋佢真系，同埋佢真系好乖咯， 好纯品。 其他组员咧，全部都系你去啦，你去啦咁样。哎呀，应该 你 谂 下，就得条屯门搭出嚟。 喂，佢可能俾人校园欺凌喎。 唔会嘅，咁又冇 开心嘅，开 心嘅， 真系开心。你试下乐乐翻去同佢讲话，妈妈，我咧要特登去屯门嗰度啊。 因为我系有睇过呢个同学咧，佢 send 咗一啲 资料 文字，就系有咁嘅要求，佢就 send 咗去第二啲地方，所以有人再弹翻嚟俾我哋，咁我哋就请佢咧，不如你 inbox 唔系 inbox， send 个 email 去我哋嘅有个电台嘅电邮地址， 而佢发现你哋啲大人又叫我 send 呢个，又叫我传嗰个，即系耍我啫。我就直接嚟到你门口， 我唔信你唔， 我唔信你唔应我。 佢其实有样嘢叻噶，因为咧我话平时咧豪仔叔叔咧佢又会车我走嘅。你今日咧好考虑咧，我即系我自己行，琴日你冇车我走啊嘛。我行落去嘅时候咧，你知唔知佢企咩位置？ 企咩位置啊？ 佢喺我哋嘅上集同下，唔系佢企喺我哋嘅上集同下集嘅中间，佢左右边望睇下见唔见我踪影啊？ 啊，你话几咁神心啊？呢、這个小朋友， 喂，你系咪即系突然间有啲回忆翻出嚟啊？ 系啊， 即刻仲要咧将呢件事系咯，哇，有人等自己啊！华，你有冇咁做啊？ 系啊，佢系后生仔嚟啊！ 哎呀，喂，咁你同佢讲多两个鼓励嘅说话啦。 有啊有啊，加油啊！讲啦，我应承，我已经应承咗佢啦。 好啊， 时间，即系我觉得诚意好搭救噶。 犀利， 要唔要见家长啊？ 要学习，又唔使。 当光线亦遗忘我，黑房渗入重重星落，像呼吸有趣味，绿色在岸。当呼救无人聆听，很畏惧绝望中清醒，但心跳亦划破，是否一切暂停？总要为着明日捍卫，别人未懂珍惜的无畏，等于我一切，我未能给半句摧毁，总会为着明日捍卫，就磨练出不到的那位，留待冲出阴影，才笑着亲口说声指尖数下谁为依，讲一句话何其轻易，若早写诀别词，未扭转目前，不甘软弱地完结，想记住顽强的一 专网事，请点播啊！佢韩雁诗嘅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仲有 系啊！我哋网上留言咧都欢迎嘅，仲有 fax 号码233-6453啊！欢迎大家 fax 嚟点唱。 系啦，无论你系好乖嘅小朋友，定系成日想打嚟嘅小朋友，欢迎打嚟点唱啦、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喺北京，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表示，全国人大决定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系修补特区法律制度漏洞同缺陷嘅必要之举，有利于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阻断反中乱港势力喺体制内夺权。張曉明在北京的記者會說，近幾年社會亂象表明，包括特首和立法會選舉辦法在內的選舉制度存在明顯的漏洞和缺陷，因此必須亡羊補牢，從制度層面防範和化解風險。張曉明說，修例風波演變為社會動亂，充分證明香港當前存在的主要問題是政治問題，而不是有些人所說選舉制度要不要民主，民主步伐快一些還是慢一些。 而是涉及奪權和反奪權、顛覆和反顛覆、滲透和反滲透的較量，中央在這個問題上沒有退讓的餘地。另外，張曉明說不能夠將反中亂港分子和反對派，尤其是泛民主派簡單畫上等號，反對派或者泛民主派當中亦都有愛國者，將來仍然可以依法參選及當選。張曉明在北京的記者會表示，將不愛國分子排除在香港的管治架構之外，不等於有關人士不能夠在香港正常生活和工作，亦都不等於將所有反對派或者泛民主派排除在管治架構外。相信將來立法會仍然有不同的聲音，包括批評政府的聲音，但不會再見到立法會上有人宣誓時候有醜劣表現，不會再見到有人肆意拉布或者大打出手。被問到中央的下一步計劃，張曉明舉出教育作例子，指出香港的教育領域確實需要正本清源和撥亂反正，需要特區政府和香港社會共同參與。有法律界人士聯署全力支持全國人大決定完善香港選舉制度，聯署人包括立法會議員梁美芬、何君堯、周浩鼎和容海恩，有超過90名律師和大律師參與聯署。聯署表示，香港的選舉制度出現漏洞，以致有當選者在就職宣誓時候作出侮辱國家民族的行為，擔任議員之後要求外國制裁香港，又作出癱瘓議會運作等傷害國家和香港利益的行為，這些都嚴重超越一國兩制底線。聯署又說，相信完善選舉制度之後，能夠吸引更多符合愛國者準則的人士加入政府和議會，讓治港的愛國者不局限於建制派政黨政團。47名民主派人士發起或參與去年的民主派初選，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21人今日再到西九龍裁判法院進行每8日上庭一次向總裁判官再申請保釋的程序，其中梁國雄、岑子傑、吳正亨、袁家衛和梁訪維的申請被拒，他們需要繼續還押。歐樂軒在庭上說放棄再向裁判官申請保釋的權利。梁國雄和岑子傑在保釋被拒之後，亦都放棄8日一次上庭申請保釋的權利。總裁判官蘇維德聽取完毛孟靜律師的陳詞之後，決定押後至中午就保釋申請作決定。完成首節聆訊之後，案件暫時休庭。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大致天晴，下午溫暖，吹輕微至和緩偏東風。展望未來幾日部分時間有陽光，下周中至後期溫暖潮濕，早晚沿岸有薄霧。室外氣溫27度，相對濕度64%。香港電台新聞及天氣報告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系报29,311点，跌73点，总成交1,132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449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13,885点，升19点。部分活跃港股，小米集团23.7，升1.85，腾讯控股685.5，升5蚊，美团341.8，跌2.8。阿里巴巴232元，升4.4；中国移动52.5，跌8.5；京东集团343.2，跌17.6；快手318.6，升10.8；港交所462.2，升1元；中国平安98元，跌1；盈富基金29.56，跌2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76，日元108.71。瑞士法郎0.927，加元1.254，人民币6.488，英镑兑美元1.398，欧元兑美元1.197，澳元兑美元0.779，新西兰元兑美元0.722。日经平均指数报29,627点，升415点。港金现价报15,900元，比上日收市跌180元。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18.8美元，賣出1720.1美元。經濟行情報告完畢。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家珍珍珍， 喂燕燕燕， 你哋两位喺度做咩咧？ 善恩，呢个系回音音。 真恩恩恩音， 你哋两个唔好再呃我啦。一般的音速是每秒钟340米，所以最少要离开那个障碍物17米才会有回音的效果的。 大家想知道回音 回音音 因为是真音 就要听实星期日晚8:30。 香港电台第二台由周家俊、 李慧妍、 赵善恩主持的 听大创实验室。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游学全世界，今个星期由佢玩晒。 冇得飞。睇住一本书都可以游历世界， 子豪话嘅，同埋今个星期游学全世界嘅嘉宾都系咁讲噶，佢就系资深旅游达人陈少康 Alan Sir， 同大家讲下喺英国佢睇到一本奇书，里面有一个奇妙嘅故事啊！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早上10至11，方子豪游学全世界。 你好，辉先生，我知道《风骚快活人》的内容其实很低能，一有不开心不要自怨自艾，应该要戴返个 headphone 立即听《风骚》。 是啊 ，Didi， 你可以调校去香港电台第二台，主动在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接收免费的《风骚快活人》爆笑内容，或者利用港台网页的网上重温服务， 及早风骚，推前快活。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最尾半小时，最尾半小时啦、哎。不过气温咧，喂，节节上升、啊。 做乜嘢事啊？ 27度、啊。头 先先24度啫、 啊。27度。 系啊。 系咪游水啦？夏天啦，已经 可以游到 啦、 啊。 可以。 而家我哋都开紧啦。 唔系，咁我哋室内冇办法啦。 咁咪即系室外开啊？ 唔系啊，即系话喺屋企嘅标准咧，26度以上就可以开冷气啊嘛。 你屋企啊？ 系啊，我系啊， 我好多规矩啊，你屋企。 好多噶，佢都好乖噶。 好乖，好顺份。 你都好顺份噶，真系。 咁啊， 系啊，但系点啊？买87238，欢迎你可以继续打嚟啊！我哋依家咧就继续接埋你电话啦吓。 我哋有点唱继续吓 ，Fanny 咧就话你哋好啊！听日咧12号咧系佢嘅侄女咧生日啦，13号咧系佢嘅侄孙仔。 听日12号。 啊，系喎、啊， 今日 因为佢琴日留言 系 今日 ，OK， 系今日12号，系啦，今日12号咧系佢侄女嘅生日，听日13号咧系佢侄孙女侄孙仔嘅生日啦，希望咧侄孙仔咧考到心仪嘅中学啦，祝佢咧两母子咧就生日快乐，开心心，永远都幸福快乐，点任何一首歌都冇问题嘅，祝大家身体健康，全家都幸福。 好嘅，我呢一边咧就有一位朋友咧，好佢好多名，阿卡文啦、Ryan 啦、姓梁啦咁，咁佢话三位你哋好，今日啊12号咧就系我仔仔9岁生日啦，唔该同我查下呢个字点读啊？ 点读啊？ 两个火做个头，然之后即系好似个萤火虫嗰、那个 系啊，知道啊，跟住咧下低咧， 咁然之后下低咧就做个燃字。 言语个言 啊，系啊，言语个言字 咁有型， 系咯，我都好想 咩啊 ？check 下点读先，系啦，咁阿仔仔， 好啊，好啊， 呢位仔仔咧就九岁生日啦，祝佢咧身体健康，听听话话，就唔好成日流鼻血啦吓。咁阿仔咧就叫我写埋佢三个同学仔，佢哋咧都系今日生日嘅，咁开心啊！哇，几个同学仔都系同年同月同日生日， 佢系咪嗰啲即系 group 埋一齐嘅？边一日生日？嗰啲人啊嚇，嗰啲 有可能係啦，有可能係啦嚇。咁咧就Happy Birthday 啦，最緊要就係。 OK， 好生日快樂嚇。 好，未揾到啊。 好，另外咧 ，Christy Ma 咧就話你哋好啊，星期日係佢結婚29周年啊，想點唱陀飛輪俾佢老公聽啊，唔該曬。咁啊，另外咧有阿 Sita 咧就話啦，你哋好啊，上今日咧係佢嘅二家姐阿 Michelle 生日啦，祝阿 Michelle 咧永遠都健康快樂，並啊預祝咧佢哥哥17號咧。同埋弟弟26號啦，哇，个个都系三月之星啊！仲有自己25號，哇，犀利！全部三个都系三月生日啦。 系 25號自己生日啦，都仲有一个特别嘅请求，希望风速快活人啊，歌神 系 可唔可以为我哋唱首歌？ 读歌神 唱首生日歌过嚟听。 读歌神喺你唱歌之前，我揾到佢嘅名啦。 系叫咩啊？ 叫做迎礼，有迎个迎， 哦迎， 都系读迎， 读音系迎。 O K， 迎礼，好啊，好啊， 犀利呢个字啊！ 好啊，咁我哋一齐唱啦，一二三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祝祝你生辰快乐，祝祝祝你生辰，祝你生辰。 祝你生辰 快乐！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咚咚咚咚咚咚咚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丰收快活人 ，Hello 梁太， 喂， 你好啊，梁太， 系， 梁太有啲声沙喎， 啊，系啊，啱 啱 咳两声， 啱啱咳两声， 即系有个谭子同我哋倾偈，系咪？ 系嗱，你讲啊， 有咩点唱啊？今日 冇，今日我先生，我琴日先生咧就92岁生日， 系， 呢个月17號咧就我哋结婚。65周年纪念， 哇！犀利犀利，65周年， 好感动啊，正正 系啊， 好令人感动啊，65周年， 65周年纪念啊， 依然都系甜甜蜜蜜啊。 18號咧就我本人生日， 系你本人生日，生日快乐。 咁样咧，我就恭祝我先生咧就身体健康， 系，系要啊要啊， 想点唱一只歌就。陪着佢走啦，因为佢中咗风。 哦，咁而家佢系喺医院度系咪啊？ 唔系喺屋企， 可以喺屋企。 不过咧就 系， 你要人服侍下佢咁啦。 咁咪啱咯，乘机就要你即系吓嗲下你啦，就要你嚟照顾佢咯。 系啊， 阿梁太哦，系嘛？ 系啊， 阿梁太啊，原来65周年结婚纪念咧系铁婚啊， 铁啊， 结婚嘅纪念 系铁啊，一铁啊，铁嘅铁啊， 即系呢个65周年系等于。铁婚啊，一嚿铁个铁，铁咁硬啊！即系话俾你哋听，犀利啊， 犀利啊！ 我哋都识咗70年噶啦， 哇！ 11、12岁啊，识到而家， 仲记唔记得啲？ 青梅竹马噶， 吓， 系咪青梅竹马？你话11、12岁？ 唔系，佢系我啲哥哥嘅同学咁啫， 即系去你屋企度玩， 系啊 嘅时候又识到你， 咁你最记得佢用咩方法嚟追你啊？嗰阵时， 唉，唔记得噶啦。 你记得嘅， 你讲啫， 讲咁样嘅啫。 系啊， 梁 太，系梁太 嗰阵时，我哋好严噶，妈咪唔俾去街噶，佢嚟得多咁样玩熟咗咁样， 就觉得呢个男仔好啦，系咪？ 系啊， 鬼马咧， 好啦。咁你而家有冇啲咩说话咧？仲想再同佢讲两句啊？ 唔需要啦，佢聋又聋又有声， 心灵啊嘛，个心都听到嘅。不过你都揀咗呢隻歌啦，即係你会陪着佢走係咪？ 係啊。 好啊，多谢你。有我哋最开心呢就係你将呢啲事情同我哋一起分享。 係啊係啊。 好嘛。 多谢你啊梁太。 多谢你啊，係啊，互相扶持。 身体健康，生日快乐。 嗯， 拜拜。 拜拜。 拜拜。 跟我一起，不相信时间片刻变陈旧，全为你分秒亦停留，因你身边有我紧握你的手，这份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我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一起 好啦，呢个 Rubber Band 版本嘅陪着你走啊，电话号码1872388，转头听你电话，我哋继续读点唱先。 好啊，呢度咧有啊 CPS 83年下五 C 嘅六 C 班嘅阿辉咧，咁佢就话想揾一个揾两个人啦、啊，跟住咧想当年咧阿辉咧就话啦，想就即揾翻咧佢一个心目中里面觉得佢好女神、好靓靓嘅女班长阿吴、啊、班长啦，同埋咧想揾翻咧坐喺阿辉前面嗰个女同学啊，阿黄佩娴啊，佢话咧，诶好耐冇见过佢哋啊，想知道佢而家近况系点啦，想点只歌俾佢哋听啊，咁啊佢话如果你哋听到嘅话咧，喺小学嗰、那个面书里面留言啦，我想揾翻你啊，吴班长同埋黄佩娴，想听童年时点唱翻俾佢哋听，希望佢哋生活愉快。童 年时我与你家乡中相见，天未亮，你与我永远心意也一样，何时能再与你家乡中相见，天未亮。这里每晚每朝也会对你上日堂，童年时我与你一双双走到天幕上，你要我替你采花插襟上，何时能再与你一双双走到天幕上，每次我看见野花也会对你上一堂。 好，继续读点唱啊！呢度有一个咧，就系阿公公啊，佢就话咧想点唱俾田浩鹏啦，同埋港台嘅高层啦、中层啦，同埋最低层嘅员工听啊！希望你哋加油，收到收到，我哋全部都收到，系啦。咁啊，亦都有一个咧朋友阿苏怡咧就话啦，3月12号即系今日啦，就系妈妈咧葵替啊。即係84岁嘅生日，咁、咧， 佢 又希望咧日日都开心心啦，健健康康啦，要保持记忆力啊，最紧要呢样吓， 好紧要，好紧要， 幸福快乐，幸福快乐。 OK， 好啦，另外咧有一位咧阿 Beyond 啊，就话啦唔开心啊。佢话今日咧想点唱俾佢哥哥啊君宇听啊，上个星期日咧哥哥咧朝早咧有晕啦、啊、有呕啦、啊，咁啊即时送阿哥入医院啦、啊，点知医生咧就帮佢阿哥照 CT 同埋 MRI 嘅时候咧，啊原来咧阿哥脑部咧里面有个5mm 嘅肿瘤啊，咁、咧要即晚当晚做手术，喺手术室出面咧担心到咧阿 Jesse 咧眼泪不停咁样系咁流，佢话多谢阿 Jesse 咧当晚咧系咁照顾佢哥哥嘅君宇成晚，阿哥咧下星期一咧15号咧先会再翻工，我仲可 OK， 咁佢话想点唱俾佢哥哥个女友啊 Jesse 听啊，佢咧想对佢讲咧，佢话我哥君宇咧嘅下半生就交俾你啦，麻烦你好好照顾哥哥啊，咁样多谢晒， 系啦，屋企人大家互相扶持啦， 系啊，真系啊，好紧 要啊。 好啦，我呢边咧就有位阿冰冰，阿冰冰咧佢话咧早晨啊，田浩鹏，首先咧就唔该晒你哋帮我读出啦。佢话咧刚过去嘅星期一咧就系佢嘅生日嘅，好补足一句吓 ，Happy Birthday。 好， 咁啊喺呢一度咧，佢啊好想咧系多谢啦，同埋感激啦阿东东。佢话东东咧特登咧请假嚟到咧陪佢庆祝生日，令到佢有一个好难忘、好 sweet 嘅、好 wonderful 嘅回忆。锡晒你啊！咁讲、 啊，听到都温馨。听听听众电话 做咩啊？好激动啊！ 感触， 好感动， 系咪有啲感触？ 系啊，听听听众电话先。Hello， 风骚快活人， Hello. 你好。 早晨，三位主持人好啊，你哋好啊。 你点称呼你啊？ 我姓郑噶， 郑小姐， 你好，郑小姐， 有咩点唱啊？ 咁咧，我只狗仔冰冰咧，佢元宵节嗰日咧就去咗彩虹桥啦。咁、我哋咧就好挂住佢啦，同埋希望佢喺嗰度开开心心咁样，好、快乐咁样生活。 男仔女仔啊？ 女仔嚟噶，佢系11岁嘅比熊犬嚟嘅。 哦，11岁啊！11岁真系比较早少少喎， 系啊系 啊。 不过最紧要就你哋陪住佢啦，系咪？ 系啊系啊，同埋佢系好乖又好爱锡我哋嘅狗仔嚟嘅。 比熊啊，佢咩颜色噶？ 白色。 佢系白色咯，阿邝美云嗰只咧， 个头圆咕碌噶， 同阿 Cash 同阿 Ulo 系一样嘅。 系啊系啊，跟住佢成日都好开心，同埋咧佢好中意食麦当当噶。 哦，系啊，你俾佢食噶嗰阵时。 即系有时我哋食佢就系咁攣住，咁冇办法忍唔住就俾少少咁样咯。 咁佢食咩餐噶？佢通常中意。 咩都中意嘅薯条最中意，麦当鸡最中意 啊！系啊，唔系所以有阵时系会好唔舍得嘅，因为实在太多回忆，同埋咧，窝窝真系成日都氹到你好开心嘅，真系。 冇错冇错，佢真系好乖，同埋成日都好爱我哋啦，成日都即系等我哋翻嚟啊，所以佢真系一只好乖嘅狗仔。 咁阿丁丁系你哋屋企第一只养嘅狗仔， 系啊系啊，第一只狗仔，冇错冇错。 咁往后嘅日子唔知仲有冇第？啲缘分啦，可同睇啲动物啊，咁啊，到时 就 再 见啦，即系怀念下， 要收拾下心情。 不过我听到阿 郑小 姐咧，你嗰个心情都已经系咪啊？ 都 系咪啊？ 适应咗少少， 系啊，而家好咗好多。因为啲人如果你太伤心咧，佢会好唔舍得你，所以我哋就希望即系唔好系咁用眼泪去怀念佢咯，净系睇下相咁样。 系啊系啊，呢段日子系会好艰难嘅，不过 好明白嘅。 系啊，佢慢慢就会用不同的方法咧，变成你生活一部分嘅啦。我而家都发觉系，你望下啲相啊，间唔时你会有啲回忆啊。你其实你就会觉得佢都仲系陪住你咁样咯。 有阵时佢喺我个梦入边走出嚟嘅， 在心中咯吓，好多嘢都吓。 系啊，多谢。同埋我女女包包今日考试啦，咁希望佢考试成功啦。 几年班啊？ 希望同老公阿天咧就相亲相爱咯。同埋爸爸妈妈奶奶都身体健康。 好啊， 大家都身体健康咁样。 你啊，心想事成啦。 多谢多谢， 好啦 ，thank you， 拜拜， 多谢晒，拜拜。 好，再听多个听众电话吓，18723888，18723888，你系边个 ？Hello，Hello， 胡太， 喂， 系你啦，胡太， 胡太你好， 系。 有咩 点唱？唱俾我喺美国嘅未来女婿叫 Maxwell， 系啦。 哦 ，Maxwell， 咁好似有 系咪一个 牌子？ 你把声都好后生噶啦， 咖啡 味系咯。 多谢你。咁佢咧就12号生日嘅，喺美国时间系咯。咁因为佢 十二号咪今日咯， 啲美国时间未到啊， 系 仲有半日咧。 听人讲嘢，你两个， 对唔住，对唔住，系你继续啊，系 因为佢真系好好咯，佢可以为我个女牺牲，即系佢喺美国。即是他是律师来的、即是他可以为我的女儿牺牲、去加拿大再、重新考过个律师牌咯。 是啊，即是他是。 我很感谢他。因为我的女儿她本身呢她是、教授，即是她做教授。是咯。 好、 本来她是在、香港某间大学请了她的。好、但是她现在因为香港的政治环境、她又不是很想。咁終於佢喺美國嘅UT 請咗佢，係咯。 哦，即係佢要特登另外再揾過一個新嘅工作咁樣噶啦。 劇情係由美國去咗加拿大啊， 係咯， 係啦。 是啊，本来他是香港有间大学请了他做教授，但他现在不是很想在香港做事，因为已经没什么自由讲嘢啦，咁样系啦。咁跟住佢先生，即系未来先生，可以牺牲佢自己喺美国嗰份律师嘅一个职业， 系 佢谂住去加拿大再重新考个牌咯。 真系好， 可以重新嚟过， 系啊， 因为佢系好高薪厚职，所以我好感动啊。 系， 我要同 Maxwell 讲 ，Maxwell Happy Birthday， 系 ，I love you because you love my daughter，you love Nicole，I love you。 哦，真系啊， 完全 feel 到， 真系我都 feel 到，系好感动啊，真系。 系， 因为佢为咗你个女，佢咁系真系，即系系百般迁就啦，即系真系爱锡你个女先会有咁大， 系 咪啊？ 真系真爱， 系啊，真系。 你个女有冇话要有啲咩表示啊？听到咧，即系， 但系都未结婚喎，系咪啊？ 佢本来今年五月结婚嘅，因为佢个博士嗰个学位佢系毕业啦，咁五月一号谂住结婚，但因为美国疫情太严重啦，系咯， 所以就推迟 咗，咁佢就改咗喺出年咯。 OK OK， 咁我都等你开心啊， 唔系佢好快就会发觉咧，即系系啊，工作嘅牺牲 可以遇咗个咁好嘅男人啦，真 系 好难得， 系啊， 佢好快会发觉工作嘅牺牲唔紧要嘅，系啊，两个人喺埋一齐互相支持咧，就即系真爱无敌。 爱是买不到自由咯， 冇错冇错， 好好啊，替你高兴啊， 好好啊， 祝福佢哋啦，同埋即系真系要多谢 Maxwell 啦，系咪啊？即系咁爱锡阿 Nicole 系咪？ 系啊系，唔系我其实讲错，钱系买不到自由 啊，但我哋明你讲乜嘅，我哋明白你讲乜，系啊，多谢你。 喺美国系好好人工咯， 系， 即系要重新嚟讲，我好多谢 Maxwell 啊， 系啊， 好，系咯。 亦都希望佢哋两个幸福啦，无论喺边度生活都好啦，希望佢哋都继续甜甜蜜蜜。Thank you， 多谢晒， 大家都要幸福咯。 知道，好啦，加油， 拜拜。 前任其实是小个人，整个人亦情深，多个人少个人，如练习无数段的好憾，越想爱总发觉寂寞的人要有心人，找个人多费神，为何浪漫靠寂寞无憾，其实是分了神，找与寻又在等，当我能一个人如独自望我地出了神，在纷扰的世界玩活的人有较好分，从前试着若地光烈已望未找得到你，总问望自己，然后是多少的理想演出戏，叫相爱的距离，原来是单身的你喜欢跟我同房里喘气，要生要死，若即也是若离，孤单却有你，生也曾一个人，独来又独往亦是缘分，其实是一个人的旅行别挂心，死也曾一个人，明白是来去未需过问，欲生真爱远更自在的人看透灰暗， 野佬啊，喜欢上一个人啊，咁时间已经尾声咯，我哋 系啊，咁我哋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先再见大家啦，好唔舍得啊，系咪啊？ 27度啊， 系啦，好啦， 好啦， 拜拜， 下个礼拜见。